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喂，娜娜，得一两个人入咗嚟啫，系咪有啲问题咧？今日喂，系咪真系有人睇紧，或者真系？可能是喂，是大家是不是在看第二大鑊嘢啊？咁奇怪嘅，開咗兩分鐘都係得幾個人入咗嚟，係咪有啲人 get 唔到 notification 咧 ？Facebook 有冇 ？Facebook 有啊，吹咗雞啦，點解咧？喂，聲好唔 OK 先？係咪個話題唔吸引咧？唔關事啊。人又唔少喎，但係呢冇人留言喎 ,OK 聲係咪，因為我發覺有一邊線嗰條線壞咗。OK, 好得見到。 Left to hello, Roger Zero Hihi, Simon Wong, Hi All, Michelle Fong, 前夫式的揮手 手 勢 ,DJ He, 復滾風 Hello 探長 DJ Yuck, Black 提醒我 ,Simon Wong OK, Charles Nobley Hello 醒我 ,Samantha Chili, 中夫式的 OK 手勢，中夫式的揮手手勢。 是啊 ,Samantha, 雖然教到呢個聲好快呢，即係因為加強返效率，因為而家開始比較人多留言呢，就唔可以即係。係話未知佢哋都頭先。咁呢係咪因為個發就聽唔到呢，一陣間就知啦。聲音 OK, 咁啊同埋係 Samantha 唔記得提你呢，你嗰啲手勢呢一個算啦，好唔好，即係嗰啲 emoji, 如果唔係呢嘥好多時間讀㗎嘛。 廖佢喺度探探長長，香港人加油，光復香港，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光復香港，光復的意義是什麼呢？可以傾傾的。什麼叫光復啊？其實 Benson 換我入來。 喂 Benson, 是看看現在幾個人入出來先。今天是不是有另外一個 live 是很重要的，即我知道沙田很多人，還有我看到剛才看少少畫面呢，沙田那邊呢就是就比較即那些人沒戴口罩的，直頭街坊行街街的那個 feel, 不知道是不是那邊就出了事呢。等我睇下先。嗱嗱，我冇嘢食噶。嚟呢度坐，喺度坐呢。現在有什麼 live 緊呢？Nana, 見不見到你樣子？這裡剛剛上來。聽著你說啊 Nana。等我睇下今晚有咩重要嘅 live 播緊先。咁呢头先呢就Didi 呢就提我呢，佢就话假若有嗰啲翻墙嗰啲人入嚟呢，係咪喺佢下面打个 8964?咁佢就會 cut 咗㗎喇個 VPN, 係咪真㗎？有冇人有呢個經驗先？我擔心呢，因為呢度我都有平時留言都有兩三個廣州嚟嘅朋友嘅，會唔會害到佢哋㗎呢？如果即係打8964嗰啲呢，會俾人捉埋，即係當埋佢係即係發現埋翻牆㗎呢？有冇人答到我呢方面？有冇人有經驗先？ Chen has not let Siri 快咗啲，速关分 Siri 好赶时间。那天你系 Hit 探长 ，Ultra Max 数九十六海外。 喂 ，Hello。 Harris Y 红猫海探长 ，Cammy Mark 喂， 大家好。Chris Hiroki 沙田今晚有直放工，呼吁下星期一罢工。 哦，直放工。 大家好。 系 ，Hello。 潮汐探长，你有啲似愤怒鸟，有听人讲过吗 ？Joe Chan 探长，猫猫，你们好。Samson C B Lau 你好，星华没有甩笔，我身在日本都收得唔错。 哦 ，OK。 2030201探长你好。 喂，系。喂，有啲未见过嘅，例如呢位Hero U 030201啊，呢位未听过，未见过你嚟，系咪新入嚟嘅咧？因为耐唔耐咧，我都有个 offline 嘅留言咧，有人话啊，第一次听 live 哦，收皮啦，你都系交黄嚟嘅咁样嗰啲咧，啊，真系好笑。咁做节目唔系点啊？要耍个拳俾你睇又唔通？仲有人话啊，好多好多 comment 嘅，咁有啲都受得落嘅，即係只要你唔係喺度人身攻击谩骂呢，我觉得都 ok 嘅，即係你讲出你嘅睇法出嚟咁解啫。咁我睇其他人嗰啲台我都有啲 comment 㗎啦，只不过我唔会走去留言喺人哋嗰度咁解啫。 明博探长你好 ，Hello， 神王有经验嗰啲应该唔喺度了。 喜极而泣嘅 表情 ，Mandy Mackie， 沙田新城市有个女人挑机问年轻人为什么戴口罩，年轻人纷纷掉五毛钱落地俾佢，他串串动不愿走。落坐 Siri 可唔可以慢一格啊？行行 Siri 太快了。Agent Kenny 探长你好，吊你屎忽冻冰冰。 喂，几时过嚟啊？你要成日喺度讲两嘢，话瞓觉啊，白咁样样。好，等我教慢少少 Siri 先。咁样就真係悭好多时间喎，即係可以应付更加多人嚟 live。不过似乎今日就唔係几多人啦，起到而家都未过百，而家话晒都係九分钟喎。好，都教返慢 Siri 先。我唔记得咗喺边度教，等先啊。喺个speech 啊 ,voiceover? 又唔係啊。是不是 speech 啊？我唔记得。啊，好啦，系啊 ，speech， 好事。 你好，我叫善仪，我讲广东话。 佢叫善仪啊，嗱 ，Siri 中文叫做。 你好，我叫善仪，我讲广东话。你好，我叫善仪，我讲广东话。 咁样 OK 啊，师傅。 气火了2302010来过噶，差唔多集听。 O、okay, K， 多谢。喂 ，Hello。 八月四号你会行西环定将军澳 ？Alex 徐 ，Hello 探长 ，Siri 做咩讲嘢快咗咁多？气火了2302010之前听过咗24知道咩个节目？炳伦吹探长好。 喂 ，Hello。 Agent 近你玩亲三个钟好能变，调开就话者。 哦，屌你咁难口噶，你听到讲咩啊？佢话你玩蠢都玩到三个钟好癫，佢话吊嗨就话啫啊，都死啦大佬，三个钟唔系净系我讲晒噶嘛。喂，咁啊，阿苏坤峰就话八月四号我梗系行西环啦，因为近啲啫，因为将军澳咧，唔系太熟地形啊。咁同埋将军澳本身咧都系个住宅区咧，亦都好多。本身的原居民都响应的，相信都不会人少到去哪里，反而西环那边呢，即是我熟悉一点啦，还有我可以探到朋友啦，这样。将军我只是识很熟的旧同事呢，只有一个住在那里，后来都移民买台湾了，那住在西贡反而有人的，有朋友的。哇！呢位啊 ，Hero U， 听个鬼吹廿四啊！其实鬼吹廿四咧系好有限度嘅节目嚟嘅，原因就系之前叫猛鬼 Studio 咧就专系讲鬼故啊、怪嘢啊咁样，但系后来咧变咗九吹廿四之后咧，就即系叫做九吹廿四嘅形式系 live 噶嘛，猛鬼 Studio 就系录音噶嘛。咁所以呢我就想玩返九吹廿四嗰个方法，因为呢其实最主要原因呢就唔使做后期，悭返好多时间，点解啫。咁所以呢猛鬼 studio 加九吹廿四变咗鬼吹廿四啦。咁就变咗呢更加灵活啦，譬如无端端有朋友想上嚟讲鬼故嘅， 咁啊就叫系鬼吹廿四咁样，咁啊即系证明你都系听咗好短时间，咁啊多谢你先。喂 ，Hello Eddie Sir， 我见到。 Eddie， 探长好 ，Black Tattoo 呢个 Agent Kenny message retracted， 呢个 code message retracted， 系 B 探长好 ，Chen 探长好 ，Agent Kenny 有冇睇新戏？呢个 有啊。 探长同声话仲有个鬼你哋好，我觉得 喂 Hello， 由头到尾都只会对自己人勇武嘅民族真系收皮啦。 系啊，冇错。 探长。 喂 ，Hello 白君郎，我觉得都系快咗少少。 呢个 code 收到以后唔叫尾号， 以后唔叫口号。哦，系啦，唔好喺度叫口号啦，即系冇乜意思噶。即系喺即系做 live 嘅时候倾偈，你冇理由同朋友食食下饭嗌个口号啩？我谂，即系我想呢个气氛，即系唔系冇乜特别歧视人嗌口号嘅。如果大家觉得啱声嘅话咧，我就将个 volume 较大声啲。咁咧，我自己讲得细声啲，咁啊可能会舒服啲，温柔少少。咁啱听到啲好粤语嘅声音啦。 Elena 吴探长好 ，Hey 探长好。 喂 ，Hello，Hey 同埋Elena， 等我校翻慢多一格先，睇翻 speech 先。 你好，我叫善仪，我讲广东话。 OK， 咁样啦就。 秦跳扑街大陆仔打波唔够打波输紧大比数系到打人 Rupert 解读留言变咗急口令你极而喐嘅表情呢度推落明白了解记。 OK， 好啊好啊，咁啊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嘥时间嘅，因为入得嚟唔使你壮胆噶啦，老实讲，即系你谂下九吹廿四系一个对网友嚟讲系一个成本高嘅节目嚟嘅，即系如果你当系节目听嘅话，原因就系咧就。太长时间同埋太多时间去留言啦，即系俾大家倾偈。咁我觉得我想呢个感觉就舒服啲，就唔想好似教书咁样一路讲落尾咧。即系我冇咁嘅能力啫，其实。咁觉得咁样比较适合我。即系假如再嗌埋口号啊，或者即系好多时间系我觉得系空白咗嘅，等于系。 吴正开老氹。 喂 ，Hello 吴正。喂，咁啊，讲翻嗰单。嗰單打波ice hockey 先，喂咁啊多謝啊 Amy Yu， 唔係 Amy Ou Young， 你好啊，透過 PayPal 就唔係 PayMe， 咁啊另外啊 Peter Fong 又多謝你啦，同埋啊三輪車夫啊，喂好耐冇見喎，又喺度見翻你啦，你冇留言啦，喂咁係啦，咁我今日想講下咧嗰個 ice hockey 究竟。点搞嘅咧？咁我见到有人咧，有位阿周生咧就留言俾我，因为我 post 咗嗰个万能 key 啊，今时今日系我嘅。因为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我近来咧就喺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有一张相嘅相框咧，就基本上咧大部分嘅相啱用嘅。咁我希望大家亦都 share 啦。咁我迟啲会整个 PNG 相框，唔知道大家识唔识用？咁咧就系、是、好似 postcard 咁嘅，不停咧都得两隻字嘅啫，得两句嘅啫。上款咧就系、是、真正嘅暴徒，都有一个共同嘅背景。咁下款咧就系、是、都系背靠同一个党。咁啊好 generic 啊，嗱我又冇话边个党喎，即系大家见到嗰啲画面，即系识得用脑，识得留意，识得观察嘅人都知道我讲边个党，甚至乎未必系共产党噶嘛，纳粹党都系咁噶嘛，其实，因为系纳粹党同埋共产党两个党咧喺世界上面咧，先不停咁借助暴力同埋制造死伤、流血事件嘅，咁呢个我系非常之客观嘅评述嚟嘅，根本上。咁当然你话共和党都试过，但系人哋已经停咗好耐啦，即系三 K 党嗰啲都试过，但系嗰啲党系被取缔同埋系犯法噶嘛。咁但系喺啲咩国家做埋啲咁嘅暴力事件、流血冲突，而系领正牌嘅咧？咁我相信呢个世界都唔使讲太多啦，即系讲咗又点，唔讲又点咧？大家都知道就得噶啦。 Ken Aiken 对话泡泡唔有教路，以后见到五毛识做啦。只要系佢哋留言想打上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六四赵子阳呢类字眼，佢哋嘅 VPN 就会自动断线。伊拉胡输波打人，被外国人笑，联想到泳手孙杨。Amy Wu 换探长你好，小 V 一 K 探长监制各位好。 喂 ，Hello。 Stage two。 Mandy，Hello。 Mandy 和麦苹果话张建宗个鼻有事，每天去玛丽电疗，已近一个月了。 啊， 他向黑警跪底，超费。 系、哦，咁啊难怪费嘅，佢有病在身，个能量都低啲啊。 P to fund accessibility, speak voices. 得啦，揾到啦 ，thank you。系系系，喂，咁系啊，就头先讲到边度啊？如果唔记得咗点又啊？另外又有啊，另外一位。咦，我听到声，但系点解唔 show 嘅？唔紧要，一阵间会见到噶啦。系、哦，其实我哋香港人咧，即系今时今日咧，先见识到，打输波就走嚟找晦气。咁但系咧，其实咧，台湾人啊，出穿咗崩添支麦。台湾啊，仲大镬，因为台湾喺好多奥运同埋亚运嘅场合嗰度咧，即系明明系攞咗一个奖牌。但系咧，拎支国旗出去咧，都俾人哋抢咗，俾人打镬金嘅，都唔系试过一次啊！咁所以即系究竟呢啲民族咧，即系边有咁放肆同埋咁冇礼貌同埋咁野蛮嘅一啲民族系，仲有人赞啦，同埋政府认可喎，仲要一句谴责都冇嘅，即系觉得，如果你话我系中国人嘅话，而中国又俾共产党去垄断咗嘅话。咁你叫啲人點樣認自己係中國人啫？今時今日，所以我再下個建議咧，就係一陣間會講嘅，都唔係建議嘅，即係突然間一個奇想啫。就係、是、等陣先嚇，有啲複雜。喂，就係、是。我带一支咧，嗰啲嗰啲联合国咧，未每个国家嘅代表咧，未有支旗摆喺台面嘅。即系我谂，我哋要带支咁嘅旗出街咧，无论食饭啦，无论去喺街度等车啊咁样，或者搭地铁啊，都揸住一支港英旗或者香港旗啦。你中意摆边支就边支啊！即系嚟到令到全世界人区别咧，自己究竟即系。最主要是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呢个信息啊，同埋咧又会有好多大陆仔咧走嚟挑你机啦，例如即系睇幻想我一个商场里面嘅一个露天嘅大家乐嗰度啦，唔系露天嘅，即系喺个大堂嗰度高楼底嗰啲咧，咁如果每人咧都摆一支自己代表自己身份嘅旗喺度咧，咁因为我嗰头咧有好多大陆嘅公司咧嚟香港插咗旗嘅，即系 IT 界嘅，全部都斯文败类嚟嘅，即系着得好斯文，着晒西装咁样。咁我相信咧，摆支旗喺度咧，佢都走嚟挑你机啊，又话呢度系中国嘅地方啊，咁样各样啦。咁如果摆支红色嘅港区旗喺度咧，又我谂冇乜冲突嘅。咁见到红色，佢哋又冇咁反感嘅。咁所以跟住即系就试下，如果斯文嘅就同佢倾两句。唔斯文嘅，我谂咧，就算你唔开波，佢都走嚟开你波噶啦。嗱，呢种唔系叫做挑人啦，呢种系叫俾佢知道我哋先系陀地啊，即系我哋系原居民啊。香港开埠，我哋就喺度，或者有香港开埠，共产党都唔存在啊。即系呢啲，我谂迟啲恰到上门咧，我谂都要咁样做噶啦。嗱，呢位 Peter Chan 咧，系咪上次都系你问过咧 ？Chan Peter 有冇徐步高秘闻讲下？ 嗱，徐步高我完全唔知嘅，咁啊。我本来想叫你听下花家姐嘅，但系我又唔想介绍俾你识啦。咁所以仲有边度有得听徐宝高啊？系咪呢个云海有讲过啦，同埋呢个阴谋背后有讲过啦，好似 阴谋背后有讲过， 好有冇啊？好似啊 Gary Kwan 都有讲过，好似啊？ 唔知 啊， 我 Gary Kwan 可能有。 系咯，咁听啊，都唔想介绍你啊。咁啊，听下Gary Kwan 啦，嗰个叫做无奇不有啦，咁应该讲过嘅。咁啊，徐步高咧，我都掌握唔到任何资料嘅，因为我又冇线人啦，我又唔识记者啦，我又唔识警察啦，我又冇睇书啦，同埋亦都唔太大兴趣嘅，因为佢即系你净系如果叫我讲，我净系可以讲到我观察到一个性格啊，反社会啊。阿修罗啊，嗰一面咯，我就识得讲呢啲嘅啫。 Rubicoco 网传爆料，有位自称老行专评论员收共产党150,000，系网四处发放恐吓言论，令示威者减少。这人叫老 X， 又名登 X。Vincent Wong 听闻话停办游港团，但我想讲，上周末过嚟做嘢，行得好舒服。香港好耐未试过行得咁舒服，你极而喐嘅表情。你谂呢一排搭巴士都见到个师奶拎住支港旗，我会惊一惊佢会唔会打人。一个同白兵又讲，平话错，而家大陆啲人成日话香港人系暴徒，表。啲扑街反日嗰时咪整烂人哋日本车，反人哋日资公司，留人身心长好。Jack Music MB 邓无色 Gary 关未讲除报告。 哦，佢未讲嘅。喂，咁啊 Ruby Coco 咧，网传爆料啊，有位自称老行专嘅评论员收咗共产党。嗱呢啲咧就唔使佢爆我都知噶啦，不过有冇证据咧？又系冇证据嘅。咁咧就系、是、嗰、那個又叫做老咩，又叫做咩燈咩，哦，即係又叫做乜燒同埋叫做乜神啊嘛，係咪？係咪嗰個？咁呢啲即係其實唔使有老行專講咧，即係你推展咧，即係推演一樣嘢咧，即係嗰啲人講過啲乜啦，同埋嗰啲人嘅動機係咩啦，同埋有 check 翻之前之後發生過咩事，其實大家都知噶啦。即係如果有翻咁上下聽網台嘅資歷。咁啊，更加有呢位老行專爆，如果佢即係有啲更加有力嘅證據咧，同埋就知道佢收咗，即係佢 through 咩人收咗共產黨500,000。其實500,000對佢嚟講咧，都可能登到兩年啊一年嘅啫。即係佢即係嗱，如果你俾我500,000，可能係好多錢，但你俾佢咧，可能即係登到可能一年半載嘅啫，分分鐘。咁所以我諗唔止500,000嘅，我估。百五仲少，150,000都买唔到一个车位喎，而家咁所以咧。 Project Base 5,000够佢3-2个月 咯。系咯，冇话够唔够嘅，佢觉得自己好多好有自信，咁咪收得多啲咁解啫。咁啊 ，Ping Wei Choi 咧，我觉得你就千祈唔好同香港人同埋嗰啲暴徒比咧，因为我都可以够胆讲咧，即系正如我头先我出嗰个相框啦。即係套咩內都得嘅，打 hockey 內又啱嘅，即係逢親啲暴徒咧，都係背後為住嗰個政權去服務嘅啫。因為咧，佢嗰個暴徒根本就係一個匪嚟噶嘛，即係打翻嚟嘅，即係靠打、靠大話、靠方言，根本就係一個流民嘅國家。咁但係呢個民族有好多人都 buy 呢樣嘢咧，咁所以變咗咧喺嗰度落嚟，喺嗰度擴散全世界咧，都係做翻同一樣嘢嘅。所以咧，我呢個真係阿媽係女人啦。即系就系话，所有暴徒背后都有个党嘅。 Raps 夫真系真系不能理解，内地人真系觉得全世界都是迫害佢哋金，真系唔明。留人生探长， 喂 ，hello， Gregory 肯定系讲老萧。昨晚网上都有传收钱维稳，贺岁 line 香港旗其实设计好差，烽火轮咁，系地除报告可以听黄子辉。黄 Sir 想边度有讲英旗买，白冰有讲除报告。Carlos G 熊猫好期待有5毛出现，快啲嚟啦！1989年6月4日，赵子阳等紧你，笑到碌地嘅表情，试下得唔得先？ 喂，边度有5毛啊？其实同埋即系嗱，我其实担心一样嘢啫，因为我阿双啦，同埋有另外一位唔知 Yes Data 嗰位朋友咧，都系喺广州度翻墙落嚟嘅，咁会唔会我哋喺呢度出呢啲字眼咧，就累到佢入唔到嚟咧？即系手板又肉，手背又肉噶嘛？ 亦啦，维稳唔止佢啦 ，Koi 新星都上大公文会。 咩 KOL 新星系边个啊？即系陈怡嗰啲啊？喂，咁我想知道咧，边个白冰啊？唔知你讲边个啦？你知边个叫白冰啊？ 我冇乜睇呢本地。 我就系知白冰冰啫。咁啊，另外阿贺岁拉人咧，我香港旗帜风火轮都你都噏得出，佢都起码有个形象啦。我觉得似抽气扇多啲。即系我觉得你要 base on 嗰个颜色去做一支区旗咧，同埋要有啲星喺度咧，真系好核突咯！粒星大先好睇，我认为系。 John Cup Nup Cup Brown 探长， 喂 ，Hello。 夫佢哋有种共同特征，就系唔够你讲嘅时候就会屈手打人，10个有12个都系金。Stage two。 喂，唔止添啊！仲有咧，一开波佢见到唔对路咧，就闹咗先，就用一啲。 去到好盡嘅，又話咩殺曬啲香港人啊咁嗰啲變態嘅行為咧，即係其實我同阿監製一路都覺得咧，即係南人同埋北人咧就即係好唔同嘅，本身啲語言啦、個思考力啊，同埋即係我估計咧就係、是、北方人咧用嘅字比較少啲咧，所以佢表達能力唔強嘅時候咧，就好多時溝通咧，即係去到好盡，一係就好肉麻，一係親咁嗰啲咧。一系就打交，咁南方人咧最令我失望咧就系竟然有啲广州、深圳人识得广东话咧，用嘅字比较多咧，都走去做埋五毛一份，或者即系做埋啲网军咧，即系我觉得呢啲系真系自甘堕落嘅，即系你明明有个地理同埋有个文化嘅优势咧，你都要学埋啲北佬，即系佢唔系养你嘅大佬，即系北京系首都，但系佢唔系养你嘅，即系但系唔知点解今日咧一件大陆来嘅朋友都冇、啊。是不是因为有人讲了那些什么赵子阳啊八九六四那些阿湘都入不到来真公。 慢点啦，大陆唔俾人去台湾，不如唔俾人去买美国同日本啊笨，仲有过关要查手机及的手指真黐线，香港人去多 ,deep 啦，食牛肉锅啦，不过记得手机下载 ,deep, 肥妈 ,alet 等 ,deep, 伤财安全锅、 C 仲睇咗嗰几个暴徒响 Oakland University, 哈哈巴巴，打几个香港女仔真系火气力啦，好星战 ,deep, 通常有二男 ,Chesnable 白冰系最近多讲香港政治嘢嘅 YouTuber, 同行街我住住白冰就得了，佢最主要系解释事件嘅 来龙去脉，但我都不会得人低噶啦。 Diallo Gregory 白冰系条后生仔，三十多岁，常说看穿大陆行什么棋，其实又是多一名老少二世。 哦 ，OK， 哦 ，OK， 咁得啦，咁啊更加唔使睇啦。 HPY， 请我哋净系粗口都千变万化，形容得淋漓尽致啦。 系噶，咁啊，仲有系我想。讲下咩星战啲兵通常有有二男啊，唔知讲乜。喂，咁另外咧就系、是、Oakland University 嗰单嘢又谷起啦。咁我有个朋友个女啱啱去咗纽西兰嗰度求学，真系为佢担心啊。咁所以咧，我觉得香港始终都会踩到嚟噶啦，因为咧所有大陆人喺香港做嘢嗰啲咧，都系觉得嚟体现主权嘅。所有咧，你同拗亲咧，讨论啊，都唔好话拗啊，就系话呢度系香港，连嗰啲香港人啊，即系新移民嚟咗几十年咧，即系喺度都俾你见识过啲嘢，即系都俾咗着数你噶，住喺香港，但系佢哋都系咁讲噶，都成日都话呢度咩啊，唔讲得，唔系，即系你呢度中国，唔系香港就系中国嘅，咁跟住你唔系翻，即系你通常你咁样答你咧，即系你唔翻大陆，你咁中意共产党。跟住话香港未大陆咯，香港未中国咯，咁样即系嗰啲人嚟嚟去都系 loop 呢几样嘢嘅。有一个的士佬嗌交咧，唔知闹同个女议员啊，嗰、那个系边个嚟噶？因为佢揸机嘅，好高音嘅嗰、那个的士佬，唔知大家有冇睇呢条片咧？嗰、那个女议员叫做应该系嗰、那个以前自由党啊，唔系民主党嗰个有个女人叫咩？有个阿婶，咁应该系佢嚟嘅。嗰啲啊？咩黄碧云？ 我唔知啊。 类似黄碧云，我听佢把声。咁你又同个的士佬闹交咧？个的士佬咧就系呢啲的士佬攞得的士牌嘅，都唔会喺大陆嚟咗几耐嘅，唔系即系唔会系好短时间啦，系咪？但系佢都系嚟嚟去都系 loop 嗰几句嘅，即系佢哋嘅世界咧就系咁样咧，就解释晒所有今日社会嘅现象咯，好可悲嘅真系。但系今日系咪冇人入嚟嘅原因咧？即系唔系冇人，即系冇嗰啲人入嚟。嗱，通常咧过咗二百咧就开始嚟噶啦，咁而家先啱过二百，可能我哋都有排受嘅，即系唔可以畅所欲言咁样。即系唔使点样嘥时间 filter 佢，关唔关事？有人喺度讲八九六四同埋赵子阳嘅嘢咧，有冇人有经验咧？ 苏尚鹏海探长好，大家好。行户唔俾人去台湾，主要系惊出年台湾总统选举讲嘅嘢会影响到翻大陆人。Hawk 控探长好， 喂 ，Hello。 B iPad 探长好，各位好。Francis Chan 大陆人有成半个世纪被掏空，所以 Lee Chak 配合老探 Zhou Chan 粤语 同 汉语，边度系果？啲煲通关能俾啊？ 系，咁当然啦，咁呢个咪就影响埋成代人咯。喂，咁啊，另外咧就系讲紧。大陆有47个省唔俾去台湾啊，咁有冇人知道全中国有几多个省呢？好似都系得50几个㗎咋，系咪？我唔知啊，可能我记错咗52个州嘅美国。有冇人话到俾我听中国有几多个省？好似150几个我记得。咁另外呢就系、是、咁其他嗰101个点解又去得呢？咁我估呢都唔系惊台湾选举，我估呢佢就系想制裁台湾，就令到呢 台灣人咧覺得，哎呀，如果國民黨選到就好啦，因為咧國民黨咧比較賣台，比較親中國，咁咧哇，俾佢咁樣勒一勒咧，哇啲經濟損失好多嘅喎，咁啊，不如轉態投翻俾國民黨啦。我都係覺得咧，即係佢哋就係以為咁樣，又或者咁樣真係得啦，因為台灣人你估啊真係好高文明咩？都唔係好高嘅啫嘛，即係只不過後生嗰啲，即係緊嘅票投俾民進黨緊夠啊。咁啊，近來亦都聽到好多民進黨嘅負面嘢，咁啊，唔知有冇人熟咧呢樣嘢？ 苏尚狂海 院长 好，大家好。行号唔俾人去台湾，主要系惊出年台湾总统选举讲嘅嘢会影响到翻大陆。 系。啊，头先嗰位朋友咧，个女女啱啱去咗求学嗰个咧，就专登 WhatsApp 我，唔好得我听 live 啊，喂，你好啊，阿老板。咁咧就佢讲咩啊？佢话真系有啲担心噶。幸好现在外国人开始识得分辨Chinese and Hong Kong 啊嘅分別咁樣，咁希望啦。咁其實好簡單嘅，即係香港人就想香港，千祈唔好做大陸人唔會做嘅嘢，又或者一定要做一啲大陸人唔會做嘅嘢。例如舉個例，即係我哋啲窮撚咧，成日都去快餐店食嘢噶嘛。食完嘢自己將個碟拎翻去嗰度，咁即係專登做俾人睇，你話扮嘢都係噶啦。咁況且，即系佢你拎翻个盘去嗰度摆嘅时候咧，亦都有个问题嘅。有啲人就觉得，哇！你令到连嗰个审嘅 headcount 都冇埋咁样。咁但系依然仲有好多人唔拎噶嘛，咁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呢样嘢。只不过咧就系区分咩系大陆呢，咩系香港人。即系我话大陆呢个定义咧，就系快必讲个定义啊。即系你啲行为，即系往往去到出面屙屎屙尿嗰啲先系大陆呢啊。即系大陆里面有好多唔系大陆呢。但香港人里面亦都好多大陆呢，即係咁样讲稳阵係咪，亦都事实上亦都系。咁另外喺街嗰度即係帮下人手啊，或者面露笑容啊咁样，亦都可以同大陆呢区分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华人去到边，只要同你划清界线，有好多方法啦，行为都一个方法啦，咁样希望大家试下先啦，咁样。即系唔使下下都同佢打交嘅，不过我相信种族殴斗已经好快会发生，因为香港咧都有一大班牛精仔咧，即系去睇波嗰啲咧，尤其是你睇佢哋嗰个意志几咁强先得噶。所以咧，国歌法咧，如果真系实行咗咧，我谂真系大班人坐监，即系我谂亦都好多人愿意走入去坐监咧，咁啊令到逼爆监狱啊，又甚至乎集体去犯呢个法啊。所以其实我对国歌法嘅立法咧，我真系覺得我等緊佢嚟嘅，即系我唔單止唔抗拒，我仲睇下咧，即系等佢拆到出世界咧，即系點解國歌法犯法會有咁多人犯呢個國歌法？即系都係一個行為藝術嚟嘅，我認為，因為罰則唔係好重嘅啫嘛，應該。 何翠奈揾快报或者三都得写香港两个字。今晚啲 Brave 是否有人听你节目？今晚即刻玩快闪，一见九景出即散场，消耗班竹街力气。预你唔使客气，三无一律奔 Cammy Mark， 咁我们可以安心去台湾。浅灰色的拍手手势 ，Hot 控23省 ，Joe Chan 就系唔想俾大陆人去台湾，学台湾的自由民主选举，所以就唔签证。Peter 封系城市，预你制裁台湾，台湾多谢你都唔切。何翠奈26。个省五个直辖市，除了内部，中国目前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域。 啊 ，OK。 台湾不熟，汉语完全不熟。 哇，原来即系嗱，你哋可以即时去 Google 啦，我话唔得嘅。咁甚至乎我对中国亦都真系证明咗好唔熟悉，因为我以为有百几个省添，原来得23个省，就有几个直辖市话，就有五个直辖市。咦，有人话26喎，真系众说纷纭。咁有冇51区咁嗰啲嘅咧？哦，咁啊呢位啊 Annabelle 就话有34个省级行政区域，哇咁鬼复杂嘅。啊，汉语啊更加唔熟悉台湾，其实台湾我都唔熟，即系其实香港有几多区咧？唔知19定18我都噏唔出嘅，同埋咧地铁有几多个站咧，我都噏唔出嘅。咁即系呢啲啊，纯粹系即系有冇强迫症嘅问题咧？我觉得。 同埋我又唔係做教育，又好難記得曬嘅。老實講，即係咁樣自圓其説啦，即係安慰啊，哇，安慰下自己嘅冇留意呢啲嘢啦。咁亦都有啲網友講得啱嘅，即係留言俾我咧，就通常嗰啲唔係聽 live 嘅 ，live 唔知點解又唔敢留言個，又話我求其靠啲現場嘅網友讀緊曬啲嘢，自己又唔去做 research， 收皮啦！我梗係聽阿蕭，唔撚聽你啦咁講。咁咪就係咯，你揀就揀呢啲嘅啫，即係你揀阿蕭嗰啲去聽書咁樣唔使錢，即係滿足咗你覺得攞著數嘅諗法，我都明嘅。咁我呢啲冇咩著數俾你攞到，你咪覺得喂屌蝕咗啲時間喎咁樣。 Chris Haruki 台北市長柯 P 成立新政黨， 柯 P 唔知係咪想選總統？ 梗係啦， 唔係唔俾佢，係本來可以自由行嗰啲省唔、可以自由行了，本來就得嗰幾個省可以自由行，而家全國唔可以， okay、 直至佢哋驚啲人學台灣或 HK 就真學。 我覺得唔會、因為大陸人點會學呢啲啊？因為佢哋洗腦嗰個功力咧，同埋嗰個綁匪症咧好嚴重咧，佢哋就算你明見到啦。佢都係即係都係會擁護共產黨㗎。你睇下好多人去咗美國都係做間諜，咁去美國咪仲嚴重嗰個民主嗰個土壤係咪先？我覺得唔係好 make sense 囉。 河水奶唔計港澳台 ,X 夫我真係會食完放返個盤。Francis Chan 大陸人忘記文革。 係。 準時 Y 紅 Hello 探長大家好。 喂 ,Hello。 Y 紅貓應該忘記了。John Cup Nup Cup Brown, 我們係換派遇見唔少外國人。都 係 分別我們香港人同中國人。 喔、okay。喂而家呢似乎呢即係我哋嗰種氣質呢尤其是香港人被越來越被壓迫嘅時候呢我諗香港台灣同埋大陸人同埋日本人啊，即系好耐以前啊，因为嗰阵时大陆人咧，未能够拆出国际，因为嗰啲签证啊或者嗰啲问题，令到外国好少大陆人啦、除咗偷渡嗰啲，咁咧变咗咧好多人呢几种人都分唔到嘅，尤其是咧嗱，我谂美国东西岸啦、加拿大啊、英国呢啲文明少少嘅国家咧，就佢哋都勉强分到，但佢唔去分咧，有冇必要分咧？就以前佢哋唔 care 嘅，咁啊，但系咧。近代呢因为好多新闻就嚟自香港嘅社运呢尤其是14年嗰单嘢咁大件事国际知名之后呢Netflix 都有嗰啲劇即係黄之锋嗰啲 documentary 睇呢但我又唔知道美国嘅 region 呢有冇呢啲戏睇呀你知啦即係有啲个市场太薄弱嘅时候佢又唔费事因为要收钱㗎嘛即係每个 region 你都要有条数就要买嗰条片喺个当地播㗎嘛就算 Netflix 都。咁唔知美国嗰边嘅 Netflix 有冇人话到俾我听呢有冇黄之锋嗰条 documentary, 即係讲14年散运嗰条 documentary 睇呢咁所以呢即係嗰陣时好惨㗎即係全部华人都系一样㗎咋甚至乎我去埃及同一个即係有机会嗰次真係好难得嘅机会呢因为埃及都系自由行嘅因为我朋友识自由行因为识当地一个追求佢嘅男仔又吊下人哋引港女最叻呢啲㗎啦就想攞着数但係呢又又锡身咁样。咁呢所以咁样可以玩到好多年㗎即係去亲到搵嗰个男仔去做响度但又唔益佢。咁但係嗰度有一个送戒指又成同埋个心心眼又春心荡漾咁样以为你可以即係得到米又带返屋企带晒返屋企见亲戚咁成。但係嗰个女港女嚟㗎嘛梗係醒目到爆啦。咁一啲蚀底都冇底下呢就可以年年去埃及咧，年年都可以揾佢出嚟，手仔都冇得掂喎，真係好陰功喎。咁於是乎咧，咁嗰個朋友咧，佢去到佢屋企咧，就熱烈咁樣招呼啦。我都未見過喺一個旅行去人哋屋企食飯咧，有廿幾碟餸咁樣嗰啲啦。咁成個大家族住喺附近一兩層樓咁樣住曬。咁咧，佢哋原來咧，日本啊、香港都唔識分嘅。咁咧，佢話 Jackie Chan 咧就係日本咯。以为李小龙啊都系日本咯。咁香港同中国佢哋擘大个口唔知做乜嘅。咁淨係觉得啊中国都系文明古国嚟嘅。乜中国唔系日本咩乜东京唔系等于中国咩香港唔系就等于东京咩咁样。即系佢哋就系成班即系唔好大家以为外国人呢就真系有义务走去分你啲咩人。正如香港人都系一样嘅。即系见到一啲皮肤黑嘅眼线好深嘅就叫阿叉咯，哇！原来好多伊朗人又系咁嘅样，巴基斯坦、印度又系咁嘅样，即系孟加拉、 又系咁嘅样，香港人都净系叫人阿叉，甚至乎早几年啦，即系早十年八年咧，所有屋企嘅女佣都系叫斌妹嘅，唔知点解有啲人认到，咁所以即系分唔到系唔奇嘅，咁所以直至到2014年咧，就相对多数就比较多啲人咧知道咩系香港，咁我哋更加咧要好自为之啦，甚至乎早5、6年咧，有个台湾朋友嚟探我嘅时候咧。我带佢搭电车咯，都俾个阿婶接嘅，因为咧佢啊大乡里出醒咁样，因为从来未搭过电车，好开心好兴奋啊，系咁影相。咁可能阻咗个阿婶上车，定唔知阻少少啦。咁样跟住俾人接到咧，就俾人叫滚翻大陆，即系咁嘅表情啊，即系冇咁样讲，但系佢个心好想咁样讲。我坐翻正啲先，好似一边皮咧，成个面咧拉歪晒。OK， 咁样我谂好啲，但系个麦都应该收到嘅。咁於是乎咧，今年咧，我諗相對好啲嘅。咁但係我都覺得，我將會咧，即係睇下淘寶咧，或者邊度買唔買多支聯合國嗰啲旗啦，即係隨時可以擺喺台面嘅。咁我覺得起碼有型啲先啊嘛，打卡都有型啦，係咪？ 全是中國省份有首詩噶，兩門二兩廣兩河山，咩陽雲貴福吉康 ，Great Great 屌你老母，敢賣香港自由行啦！少咗自由行，條街都清新啲，未見沙田，大埔旅遊車少咗 ，H T Y 請啱啱話捉咗三個撞爆炸品喎，何彩內人黑警話你犯法就犯法，已經冇所謂，得翻市民守法，連呢種情況對大陸冇興趣唔熟係正常。全部23個省份、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和2個特別行政區合共34區。 Okay. 请我建议香港人尽全力帮蔡英文拉票，用 Facebook、Twitter 等等。事关有好多大陆网军在帮韩国瑜，这些大陆网军好多来自海外留学生，用笔留下的海外大陆人。 我觉得嗱呢啲情况咧，就即系早排都研究过咧，即系有啲喺外国已经走咗佬，或者读紧书，或者受紧外国嘅教育，但系佢哋都乐意做呢啲嘢嘅，即系佢哋有个特征咧，就系、是、无论去到边度咧，都系一。按个掣咧就癫咗嘅，即系直头好似丧尸俾人吵醒咯咁嘅。即系平时正常上咧，我成日听到有多朋友咧喺大陆做得嘢耐嘅咧，就成日咧都为佢哋辩护嘅，就系话上面嗰啲人其实同香港一样，又系仲有型过你添啊！即系讲啲英文又叻过你，你香港人冇 Q 用噶啦，已经好落后噶啦咁样成。但系近年咧又听唔到佢咁讲喎，同一个人，点解咧吓？冇理由渣咗噶，无端端。 请我建议香港人尽全力帮蔡英文拉票。 哦，系啊，冇错，呢、這个真系好有必要。但系我帮唔帮到佢拉票咧？唯一我识嘅台湾人，全部都系投俾蔡英文嘅。咁反而 pro 国民党嘅朋友啊比较少啲嘅。咁唔知仲有咩方法咧？可唔可以提议一下咧？ 港幣78元 Simon Leung dies. It is in Netflix Canada Ultraman 96台灣國民黨就好像美國民主黨一樣，涉利益問題個個脫黨自己起旗，最後還是分散票數變成間接推 English Vegetable Union Team Owner 港幣70元 D 去得歐美果 D 都不是普通市民啦，點同你果 D 只去 HKTW 旅遊果 D 呢 Ultraman 96 G 上17年碼頭有在 Netflix USC 還我都見過外國人以为日本是中国，但是近年是多了人听到我讲自己是香港人，就即使问是不是即是中国。Patricia 吴，港币 十五元。喂，thank you Patricia。嗱，呢个钟锦全咧，仲神秘过苹果广告啊，真系叫佢讲佢又唔讲喎，真系系咪我估嗰种咧？即系可能你系咪好似霍金咁样，要用一啲好辛苦先打到呢几日字嘅咧？如果系咧？就多謝你捧場，因為我見到鍾錦全好耐㗎喇。咁但係因為香港嗰啲儀器冇霍金咁勁呢，所以成日都淨係打到呢幾個字，唔知點解。 師從天水拉咗一家三口藏有煙霧彈用化學原材料。 點會一家三口都玩呢啲嘢㗎？屌，即係做戲都唔識做，啲劇本又渣，真係重作啊！真係要。屌，咁你一家三口，你話林國雲因為一個做兩個隱瞞都話啫，你咪一家三口喺度溝化學彈㗎？三兄弟咁样啊！屌，真系笑死人啊！真系掟翻剧本转头啊！真系要 河水内人 Charles Noble 啱复出咗 H T Y 请寻晚阴谋先系咁话香港人唔够大陆人掂， 系好多人都咁讲嘅。咁啊，唔知点解有咁嘅睇法咧？即系香港唔掂嘅，我都认同嘅，因为你俾个咁嘅政府即系搞死你啦，点会掂噶？即系而家其实 佢哋嗰種所謂唔掂咧，只不過係喺經濟上面唔能夠同嗰啲大商家，唔能夠同嗰啲財閥去服務到，即係嗰啲公司係唔會請某啲人才嘅。咁於是乎咧，咁嗰啲人才咧變咗冇工做，就算做工咧都係翻去 yes yes yes this this this 咁樣，即係做埋啲戇鳩嘅嘢。咁所以咪發揮唔到佢哋嘅本能咯。咁但係其實今次六月開始呢個運動，你又見到，即係其實香港人咧嗰個創作力同埋嗰個執行力有幾咁強啊！即係又侵啲講句咧，即係今時今日韓國最大嗰個龍頭企業嘅 CEO 咧，以前都係走出去掟汽油彈噶啦。即係梗係請啊，梗係請呢啲人啦。問題香港係冇呢啲企業可以食得到，可以用得到一啲相對聰明同埋相對有熱情嘅人。香港就係請埋啲喪屍 ，yes yes yes。就已經佢哋認為呢啲人係有用噶。你而家見到香港，即係喺商場上面發跡，如果唔係富二代嘅話，即係老實講得罪講句，屌你全部都係抄襲，全部都係世界仔 clone 人哋啲嘢攞著數揾笨賊，係咪先？即係邊度有啲醒嘅人嘅啫？而家即係所以咧，嗰啲人嗰、那個即係 comment 香港人話啲人越嚟越渣啊，啲質素比較低啊，即係呢啲人眼中咧個價值。淨係食份屙囉，咪就係、是、即係可以有錢食嘢，有錢買樓，有錢去花費，賺到錢就係一啲叻嘅人，其他啲呢就係渣嘅人，即係呢個係個價值觀嘅問題，我覺得係。 HPY 陳昨晚陰謀先係咁話香港人唔夠大陸人掂，河水內洗粉都係 Francis Chan Pull a sequel to Gangsters CY 控留言讀快咗幾好喎、Rick 月零分重作卡下河水內洗衣粉有論、Rick 怕開探長你好 Gregory 韓國瑜當選台灣亡國，其實台灣人民係咪咗還信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八年變賣台產俾中共，現在蔡顯明就是當年台賊馬英九造就出來。 嗱，即係你話台灣人係咪傻嘅呢？即系我哋感受唔到台湾嘅气氛咧，我哋真系唔可以轻易话人哋系咪傻咯。因为我哋睇到嘅嗰一面咧，就相对系斋系文字上啊，即系纸上谈兵嘅。即系你见到佢，譬如马英九卖台咁样，即系我哋相对就系多睇呢啲新闻咧。咁但系喺经济上佢穷成点咧，佢哋啲生活差成点咧，我哋完全唔知嘅。即系我哋净系知道台湾人咧差极都。生活都好精彩喎，中意去郊外咧，求其揾个手机都影到银河啦。食嘢嘅钱又好平啦，即系唔使担心食嘢好贵啦，同埋相对咧同大陆比咧，食物又安全啦。另外咧又有言论自由啦，同埋个住屋比较大啲啦，人工就算好平，但系住楼方面都系好平。人情味相对浓厚啲啦。咁此外咧。即係我哋其他 comment 都冇乜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唔係台灣人啊嘛，咁就算我朋友移民咗去台灣差唔多冇半年四個月到啦，咁我枕住都有同佢傾電話嘅，佢咧就慢慢咧，即係開頭咧覺得台灣嘅天堂咁樣，慢慢都有少少微言嘅，佢微言就係話咧喺台灣啲人係好八卦噶，八卦到咧，即係佢住個區咧係台南嚟嘅，咁咧得佢一個香港人。咁好瞩目嘅，因为晚晚唔识去订方食饭同埋去酒吧嘅啫。咁咧，嗰啲人咧就算唔识佢咧，都知道佢系香港嚟嘅。咁咧，佢话唉谂住沟条女，谂住有少少感情生活啦。咁佢都唔够胆啊，因为咧，佢同个女仔喺酒吧度倾咗两句偈啊，隔篱间酒吧个老板都知啊。即系佢话，所以咧好冇瘾咯。即系佢嘅微言，台湾就系咁咯。唉，真系。可能中國人就真係是非當人情咧，呢、這個係每日嘅生活啦。可能 啲小鎮嘅生活就係咁噶，係 嘛？都好笑。 即 係 你喺美國嗰啲細嘅鎮仔，人都識大家。 OK， 哦，即係好似嗰套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啊，即係嗰度唔係啊，佢講去到冰島嘅時候啊，嗰、間酒吧。即系佢话同个女友分咗手，咁然后嗰个女友就系嗰个肥婆喺酒吧度做嗰个咯，即系佢哋个镇系小到咁样噶嘛，揸直升机又系嗰度有啊嘛。 大 Andrew 大陸多香港百幾二百倍人，咁比無意思，平均一定香港好。Samantha Chili 我舊滾，同事而家住台灣，聽日會係西門兵派傳單同大家分享香港情況。 Oh, okay. 有台灣朋友就是支持下啦。市從張張尋日先講完香港人應該早去台灣幫蔡英文助選。Live Life 日本人好識分大陸人同香港人，好多日本電視台在年前已經有特備節目分析兩家港形勢，好似慈善將，佢哋非常清楚香港發生緊乜嘢事。曾 Jeff 我有個大陸客讚香港人裝修手工好好， 事實上又係。 Yes， 我都係好 Ruby Pan， 大家一定要記住8月25號之前打電話28911001 check， 怕有冇人用咗你個名登記做選民 Lee check。由深圳大廈牆外貼，不要再給香港機會。真心笑料咯，冇中國人經濟或者真係好過香港，但係個腦識唔識獨立思考就， 唉，我都唔敢講香港人好識獨立思考，但係我覺得近呢幾個月真係進步咗好多咯。咁仲有牆上貼咩啊？唔好給香港機會，都幾好笑喎。咁唔好給啦，喂，真係唔好落嚟消費啦，即係餓死香港啦，唔好節水最好即刻。截咗水呢我就唔信我冇水飲。喂，大家真係叫佢打28911001。咁check下自己個係咪自己個名字做登記，因為啱啱今日睇新聞呢就有個人呢就發現自己個登記去咗天水圍呀。明明喺西環呀，好似係咪類似係咁啦。 时坏控台湾法制不够健全是最大问题。 是。 要钱是中国人认为争取的嘢，自由是香港人应该争取的嘢。 是。咁其实大家唔使嬲嘅，因为大家嗰、那个即係你细分啲呢，根本你当大家唔同物种就 ok 㗎啦。即係有啲生物淨係食粪屙屌咁样，但係我哋唔系㗎嘛。咁我哋多一层多一浸呢、這个公义同埋自由咁样，虽然好抽象。又会俾人问值几多钱咁样，又会俾人话人都有个价咁样。即係呢度自己諗啦，真係要。即係其实香港人天生就唔会优越过台湾人同埋大陆人嘅。但问题就係经过咁多年大家接触到嘅嘢嘅价值观同埋可能个地理同埋嗰个教学问题，就令到我哋好好彩咁样跳脱咗出嚟。即係包括法治啦。咁但係而家香港霸王硬上，俾人搞到啲警察、律政署求其都可以告得人嘅，即係明明嗰日上環示威，哇無端拉四十人，即刻 charge 暴動罪，喂屌呢啲係咩料啊大佬？即係你嗰咁少咁短日期，你係咪 make sure 個個都喺度暴動緊先？有啲人好似俾人救緊傷都 charge 埋啊，甚至乎。即係可能有啲着黑色衫，你問都唔使問就夾硬屈咗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如果第時真係要拍戲或者又真係有即係將來啦，可能好似英國、美國咁樣有保密案咁啊！而家我知香港冇咗㗎啦，咁啊精彩啦，真係呢啲咁嘅內容。 春假如蔡英文输了，习猪头就会出解放军入香港。佢而家仍然有啲开明系想呃啲台湾人。当韩国瑜赢咗，大陆你就一定会搞一国两制。我听过一啲大陆你讲，佢哋好后悔没有在马英九在任时就搞掂统一台湾。曾 Jeff 植物人 Live Life 解放军一落香港，台湾立即可以宣布独立。共产党就系未有春袋，公台先唔敢俾解放军落嚟。得啖笑台湾人快乐指数高香港人好多。 系噶，呢、這个梗系咯。Jeff Zhang 呢，我諗你又係新嚟唔知規矩呢，即係如果你答一條問題或者你想表達呢，你要成句講㗎，因為我哋有好多 delay 嘅之間，咁所以你就咁話植物人，我真係唔知你講乜春，咁嘥你心機呀咁樣。係喎，我認識啲台灣人真係開心好多喎，我已經移咗民嗰個台灣朋友呢就成日都即係傾開偈，咁有時我拉下啲文呢，咁佢都問我喂幾時嚟台灣食下嘢呀聚呀傾下偈呀咁樣，但我都行唔開咁耐，都但係都始終都要放一放假要過去，不過過去又冇人喂貓都幾慘。咁頭先我見到嗰位朋友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就講關於哦，冇啊，佢都系 send 阿张建中嗰篇文俾我啫，冇乜特别。 是从现在有少部分白痴香港人调转头信大陆人分析香港新闻， 不是吧？ 有理由信中国内联网的假嘢都不信香港电台啊？做菜不如叫台湾管理香港啦，叫埋美国帮手协防香港，但咪搞掂咯。 问题就是不是你的主观愿望嘛，即系同埋台湾同埋美国冇呢个义务做呢样嘢嘅，即系唔好成日都幻想咧人哋帮你做呢啲嘢啦，即系自己做咗先，即系或者自己就你可以去change.org 嗰度出一个你嘅想法，就叫好多人联署。即系我觉得你单方面即系你同等一个好嘅中国皇帝系冇分别嘅，我觉得你呢个态度。 早唱台湾应该反攻大陆啦，台湾有自己个防有自己军队。Alice 唱台湾系国家嚟，读咩啦怕？行行，你移民咗去台湾个 friend 几多岁先？我都想移民，但唔知过到去做乜。 我朋友咧有两个，即系比较 close 嘅，一个咧就做 design， 另外一个都系做 design。咁有一个前者咧就系教书嘅，即系因为过去教书，所以识咗个。学生，学生又做埋老师，咁样跟住就一齐咁样，但又唔系同佢结婚喎。咁当时已经决定咗移民嘅时候，咁咧就继续到而家咯。而家嗰度咪生埋仔，娶埋老婆咁样，咁就系咯。佢都系开一间 design 嘅公司，就帮接一啲政府嘅 job 啦，即系譬如做主要做啲 decoration 啊咁嗰啲嘢嘅。咁啲电子嘅 decoration 啦，咁搵到食，生活到。咁以佢嘅讲法呢，就係话香港同台湾嘅地心吸力唔同，因为佢都试过弹啲 job 俾我过去帮佢手。咁但佢成日都强调住呢地心吸力唔同，所以你唔好指意喺香港赚得咁多钱。咁你有得俾我过去玩，我收平啲都做啦，梗係。咁另外一位朋友呢，就喺香港有间 design house， 咁呢就佢老婆唔过去住，咁去到嗰度呢就踩线，就安顿好晒呢。咁而家佢嗰间公司就交俾另外一啲人做，以前啲同事，咁呢佢哋就遥控做管理，淨係咁run 间公司呢就喺香港嘅旧同事 run， 咁就赚少啲，但係呢就可以救台湾嘅使费，咁样呢个非常之好嘅策略嚟嘅。但係唔知点解中国人呢，我听好多唔好嘅消息呢，大机构呢就可以搵一啲相对公正嘅律师，即法律嘅条文或者一啲约呢，去钳制到呢啲合作会系点样，即会系可以更加 run 得到嘅。但係呢，如果你间公司小呢，你冇搵人，即冇中间人去帮你協调嗰个人，你唔履行到佢嘅任务嘅时候呢，就成日都发生一啲事呢，佢照用返你间公司个名，但佢用第二间公司嚟接 job， 咁就用返你嘅伙计，咁迟早呢，你成日都唔喺香港嘅时候呢，佢就会慢慢咁 take over 咗你啲所有嘅客仔，你间公司就变咗废咗，入不敷支，跟住接咗。即係呢啲嘢我听过好多次，甚至乎有啲人呢就係做出版嘅，咁呢就有出咗几本书呢，跟住佢冇，即係唔俾钱呀，又係即係唔知点解好兴㗎，即係冇出过嗰啲钱俾佢，后来呢又话不如你做股东啦，咁你都有份嘅间出版社。咁但之后嗰啲 project 即係全部用第二间公司嘅名去 run 嘅，即係收咗钱又唔关之前同人 partner 嗰间出版社。咁呢啲时不时都係发生嘅，即係就算啲道德好高尚嘅人都做返同一样嘢嘅。咁唔知点解即係中国人就係咁卑鄙嘅，唔知点解真係。蛛丝色礼嗰啲人都係咁嘅，好可悲嘅真係。 Francis Chan， 我老妈说而家 ，Alex 唱解放军条片明明 咩？你老我老妈说而家系咩意思啊？嗱，即系呢位啊 Alex 张咧，唔系呢位啊 Francis Chan 咧，多谢你留言先。但系你咁样，我又唔会明白你讲乜噶，因为我一捻嘴讲咗好多其他话题咧，你咁样空讲一个咧，又系嘥你心机啊，所以真系对唔住。 Alex 唱解放军条片，明明讲匪语，讲效果，自负就讲翻广东话，唔知咩心态。贺水朗人长期抗争，都系靠自己。 系啊， 劝张建宗整一废柴。 做 唱其实点知张建宗，其实整个香港管治班底都系废柴啦。李光宪探长 Francis Chan 而家啲警察恶话 ，Black 曾俾人拉咗嘅其中一人系我嘅邻居嘅朋友，佢话俾人告暴动罪，其实好阔，只要佢话你扰乱社会安宁都可以被告暴动罪。龙门真系任佢搬，佢低大叫都可以是暴动罪，为什么还不拉狗晒？啲唱歌大妈 Kenny Chow 开探长， 喂 Hello， 其实中国人和香港人这么大分别都不过是所谓的性相近、习相远，他们在中国人民政府的环境下长大都几可悲。 是 啊，仲下午22:30，多名警员手持破门工具走入火炭一个单位后，搜出多个红白蓝袋，两名男子被捕，被送到沙田警署，已有数十名人士到场了解。 防暴 警察把大习关起 BB iPad 啱啱火炭被黑警搜出物资。春大陆你话自己叻系自卑，系另一种危害了我的国。大陆大约有1%嘅学生入到英美名校，人数略多于香港、台湾， 好 似99%大陆你就攞啲咁嘅嘢嚟自嗨。大陆你嘅英文流利 系 好似几好，但写得好嘅少于1%。 点样计出嚟嘅1%？喂，咁另外咧，火炭呢单嘢咧，又系即系通常咧嗱，以前啦，讲紧4-5年前啦，据我所知咧。就係夾計嘅，即係有啲人就專係做戲子，就俾曬安家費咁樣咧。通常不了了之，同埋嗰條友咧就唔肯接受訪問嘅，就算放翻出嚟都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咁咧，所以呢啲都係鬼嘢啦，即係同上次嗰個爆炸品咧，連個啤酒樽都未開蓋咧，又話自己又話嗰啲係爆炸品啦。仲有呢排成日警察咧話俾人潑一啲刺激性嘅液體，咁但係咧佢又唔從來亦唔影佢嘅傷口。有几刺激嘅，泼到佢之后有冇受伤嘅？咁我而家都系饮紧啲刺激性嘅液体嘅，其实都系。咁所以咧，佢成日都危言耸听咧。咁唔知点解咧，嗰啲好蠢嘅人咧就会话系强水嘅，甚至乎张建超、曾建超，嗰阵时喺花槽度淋水，又系话怀疑系一啲腐蚀性液体，但系又冇人受伤，又冇人影个伤口出嚟，又医院又跟进唔到佢嗰个人系受咗咩伤，跟住嗰啲帮佢手嗰啲。建制派的勇等或者五毛或者那些来到香港都不知道有撑警的人又是说林强水这样。即是我觉得那些人蠢到一个地步呢是很容易被人 spin 了就自动波了。所以呢其实他们玩这些都很懂玩的。即是知道那些人蠢到一个地步呢你又在法律底下无零两可刺激性液体可以领水都是刺激性液体的因为你倒落在眼睛都很痛的嘛是不是所以唉没办法的。即是所以大家成日都喐啲啊，话香港人乜香港人物咧，即系我其实真系有所保留嘅。话香港人独立思考咁样，喂咁嗰啲你难道唔系香港人咩？有啲喺度陀地嗰啲，读好多英国佬嘅书，都系冇呢啲咁嘅独立思考能力嘅、哦。即系我真系唔系好够胆讲咧，咩香港人有独立思考啲咯？其实，即系我做好自己就算啦，唔好评论人哋嗰啲嘢啦，真系尽量。虽然我都戒唔到呢样嘢。 黎比达光复香港第一步是重夺区议会， 踢走建制 派。乃克旺直水冇问题，记得叫大陆俾翻买东江水。啲钱香港 ，Live Life 台湾。 哇，唔系啩？截咗你仲想收钱？即系我觉得香港40年前已经有海水化淡厂啦。即系而家间厂拆咗，但系条烟通仲喺度。甚至乎今时今日嘅技术咧，唔使咁大嘅烟通都做到海水化淡嘅，我相信。因为咧，新加坡咧不单止解决晒自己嘅本国嘅食水，仲有多可以供应埋俾中东好多沙漠嘅地方饮中樽装水。喂，根本上以香港你起少一个公园同埋起少10个公厕啊，已经够钱起呢、这个海水化淡厂而供应晒全香港得啦。如果你唔系揾翻而家嗰啲承建商嚟起嘅话。 Live Life 台湾反攻大陆的意志仲未见到，被共产党响国际舞台夹咗咁多年，到而家见到总统多翻少少外访， 是 仲相信政府依家比公务员逼得紧，所以狂拉人做势。 系。Live K Life 啊，好生面啊嘛，但系又唔肯读你个留言喎、啊，啊，你上面又读喎、啊。 呢个名 Liv Clive。 Liv Clive 啊，就话挂住讨论，唔记得打招呼。探长同大家晚安。我 D 一百开始 follow 到而家，今晚首次听 live 啊，喂，多谢你啊，你起码都得闲听 live 啦。 Francis Chan 呢个时候要反抗 ，Ruby 潘蓝斯最叻将啲片切头播尾。 哦，喂，咁我又唔再可以咁讲啦。嗱，因为咧，我哋以往睇嗰啲蓝斯咧，帮讲出声嗰啲咧，佢都系断章取义啦。当然，即系之前嗰个白打人，之后俾人围嗰啲，梗系之前嗰啲唔剪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咧，佢哋厚面皮到咧，连打人嗰段，即系蓝斯打人或者喺车厢度。成个过程你又睇緊嗰啲我又睇緊嗰啲呢，佢哋都有本事呢用一啲文字呢去解读返佢哋嗰个版本㗎啦。即係今时今日嘅所谓蓝丝呢，佢哋已经唔使点剪片㗎啦。佢用返你片就完全得㗎，加多个上款下款夹住条片咁样变咗四方形咁样就可以讲佢哋啲嘢呢，佢哋啲观众呢都会信㗎。即係佢哋係淨係信啲字㗎啫。个画面呢就佢哋自己filter 咗嘅。好叻噶，而家厚面皮啊 ！Francis Chan 呢个时候要反抗 ，Ruby Pun 蓝丝最叻将啲片切头播尾。C 仲系啊，好多蠢人全示威者掉抢水，搵云正系德文汇报话有五个差佬受伤，一福伤都冇，但系大陆网回就疯传。曾 Jeff 香港如果有海水化淡厂，大陆佬抢住买翻转头，变成了独立思考，有无良知都跟学历无关啦。你睇铜锣湾粗口烧尾师傅，记正啊 ！H P Y Chan 如果冇记错，新加坡主力玩逆渗透水，海水化淡系以色列，李嘉诚有份投资，成本平过香港买东江水，骗香港人想唔要东江水都几难。简直难过 cut 宽频啊！系咯，即一定系行政方面先做到噶啦。 早抢2020年东江水，我们香港人要俾48亿2100万大陆啊，仲要年年加。上门抢光收工来到。 咁所以咧，即系头先嗰位朋友又系不停咁样要提住大家咧，即系佢讲得啱嘅，即系个主要战场就喺立法会啦。咁我今日都会讲下区会同埋立法会。我哋都要留意一啲嘢嘅。咁而家呢好似开始已经讲緊，即係政府已经可以做緊嘢呢。咦，我睇寫咗喺边呢？啊，係呀，开始种票啦。种票包括呢亂咁将啲地址改啦，甚至乎将啲你个选民权你个登记改咗去另外一个人嗰度啦。甚至乎改地址啦，甚至乎有好多同一个地址呢夹硬摄几条喺你屋企啦。即係话你屋企可能平时你三个人住，咁可能收到五张信啊，十张信啊，咁劏房可能劏咗五间劏房，但有15封信寄去嗰度啊。咁呢啲其实一定要同嗰啲业主或者同嗰啲管理公司打龙通先可以咁顺利做得到嘅。咁所以我哋呢就主动咗踢爆啦，主动问下人啦，即係八卦啲唔紧要啊，收唔收信啊，收唔收第一封信，或者收唔收自己嘅封信啊？咁呢啲要大家摸住大家啦。咁啊，又尤其是咧，佢而家种票咧，主要咧系帮大量嘅老人走去登记做选民。咁于是乎咧，即系呢样嘢唔系冇得破佢嘅。即系我一个月前都同大家讲过咧，就系、是、老人院你嗰啲长辈阿爷阿嫲、老豆老母，咁咧你就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嗰日即系。一早啊，就同佢或者之前嗰晚接翻去翻屋企，即系你换多一晚尿片、屎片，唔系好辛苦啫，系嘛？咁咧就隔晚咧就接佢翻屋企咧，第二朝一齐投完票，先至送翻去老人院。 有啲唔可以出院噶嘛？ 如果唔可以出院咧，你就攞咗个身份证，你话要办啲嘢，咁咧就唔好俾个身份证嗰啲。 咪早啲去同佢一齐投票就得啦。 唔系去斗早啊嘛，同你咁五点，你又同佢五点去啊？ 边有开站啫？ 唔系佢去定先啊，即系得佢搵架车周围兜啊！喂，真系你唔好话唔会啊！佢呢个佢都系其中一个赶住你啊！咁于是乎咧，大家就睇住嗰个老人院，就同佢一齐投票，或者攞咗张身份证，即系宁愿佢唔投票都好过佢走去吸嗰啲人啊嘛，系咪？咁呢样嘢我谂大家都做到啊！我呢样已经好紧要、好紧要、好紧要、好紧要噶啦！咁啊呢样唔使讲啦。咁啊另外一啲就系、是。台湾嘅朋友呢，我鼓励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啊， 就是呢，即係如果你屋企好多藍絲嘅話呢，你係隔夜隔晚隔個月，千祈唔好咁做啊。就我啲台灣朋友就會咁做，因為咁做可能係犯法嘅，就呢攞咗個身份證收埋先，咁佢周圍搵身份證，甚至乎佢走去補領身份證，補領唔切㗎嘛，因為行街紙唔知可唔可以投票㗎呢。咁如果你屋企真係好多藍絲嘅時候呢，即係為咗你嘅將來呢，你都唔好咁做，因為咁樣係犯法嘅應該。咁但係人哋做緊囉。咁所以上次蔡英文險勝嘅，因為好多人都咁樣做。甚至乎你可以同個老豆老母講，喂，你生唔生個孫呢，即係你有冇孫譜呢，就同佢嘅生存環境好有關係嘅。假若呢你個孫呢就落喺共產黨手上呢，咁我寧願唔生啦咁樣。咁你就好言相向同佢咁樣分析一下，你抱唔抱孫呢有好大嘅條件嘅。咁所以呢啲你都要做下㗎啦，又加深下大家溝通啦咁樣。咁可能最尾都話，咁你咪慢生囉咁樣。咁咪先算囉，係咪？Simon Chan， 你是不是第一次听 live？ 好少见你留言啊。 Simon Chan 光修工来到，别弗里南斯真系几恐怖。 系噶。 Live 张建中上次道歉似系斯班克警水温，可以睇得出首长级同纪律部队之间唔系咁多联系。 喂，我觉得佢真系废柴，废柴在喂你真系直头收佢皮啦，犯晒法啦，匿名信咩个匿名信啊？都拉得噶，炒得噶，但系咧，如果唔知点解，通常一个患绝症嘅人咧，佢都會發爛㗎嘛，借呢個機會。即係如果佢喺死之前炒晒嗰啲黑警呢，嘩，我覺得佢我真係我夾錢住個帳俾佢呀，簡直係。 曾 Jeff 東江水是粵海投資的主要收入。 Oh, okay. Live Life 我愛好 K Life 黃泉路上海探長是 Y 控藍絲五 百龍， 只係選擇性相信，所以唔使同佢哋解釋，浪費時間。Carus Y 控貓炎症更正，果啲係東江屎水，落到嚟香港係要到濾水廠過濾後才可以供水俾用户。做搶監制真係好清晰，不過唔好再鬧探長啦。HPY 全政府診所都有總票 ，Ruby Pun 8月25日之前係上訴選民資格的限期。HPY 全網上有人提議將老人院嘅老人家投票住址轉翻自己屋企，破碎內選民資料都可以多次唔見，點票結果都一樣可以出貓。 喂，咁你咪逐样嘢克服咯，因为佢出猫未必克服到，但又未必出猫噶嘛，唔系一定出到噶嘛。咁所以做到嘢做咗先，就唔好等佢出猫。咁我觉得样样都系冇话绝对堵截得到，但唔通咁样就唔做咩？即系我想提出呢样嘢啫。 C 仲其实蓝丝用假消息助攻真系好恐怖，正如元朗宝乡卫族咁，佢哋自编自导自演就出现咗721元朗恐袭，下次区议真系不敢想象，一定假消息满天飞。Ruby Pun 被盗用身份的李先生，佢系一个货车司机，又记得曾经去过送货地址被登记身份证，可能在这是被手机影低了，所以 将 我算系长期 C deep wrong。 呢个 呢铺赢咗真系要解散警队，事败得太紧要。 喂，咁啊，哎，我想讲咩？等我想抢咪，但系读咗就唔记得咗啦。呢啲都系脑残嘅一种。 Spanix 可以说一下你生同的心得吗？ 可以。 其实好多蓝丝都唔知咩系送中，佢哋反对只系反你哋反送中。 哦，系哦。喂，咁啊，呢位啊 ，CS Benny CS 啊，喂，咁你我相信你都有听过生同感受啦，系咪？咁我心得其实我谂未必好多人鍾意听㗎，即係表个态呀，有冇人想知道我嘅 diet 係點樣改变咗我呢几年呢，咁样。有兴趣呢超过三个想听我先讲啦，因为一来好沉，二来好多人都唔知咩叫生酮，我諗呢度。喂。 得啖笑最紧要说服焦土派，对方打麻波点都有相当人数。春我话大陆你写英文真系好，只有1%系估嘅。 哦 ，OK。 事关过大陆人写嘅英文，99%都用好多中式英文字。 OK。 自己一家三口爆炸品嗰单，香港系天水围放烟花有关。 啊 ，OK。 与中国其实好耐好耐年前已经好叻玩分化。 系。 由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开始分化国民党，即系家人围堵咗嘅台湾。可悲，睇翻香港普教中嘅小学喺好多家长嘅生活中已经劲过广东话教。但是事实不是这样，间接已经屈服于香港。 是不是的？ 就是你自己估嘅咋。因为佢冇乜人手走去執行啫，我谂就未必系屈服嘅，我觉得。因为佢哋嗰种用钱嘅模式咧，就通常攞咗嚿钱咧，中间唔做嘢嗰啲人咧，就一层一层咁剥削，剥削到最尾可能做 proofread 啊、出书啊、睇住出版社啊，咁嗰啲人可能剩翻好少钱，咁嚿钱就用晒咯。咁我唔相信佢系会屈服咯呢啲嘢。即係對共產黨嚟講咧，即係洗腦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你普教中失敗，我諗因為係唔夠錢，或者有人食咗水。 喂 ，Cafe Back 想聽啊？ 哦。啊，係咯，嗰位咩 CSB 唔知硬係讀唔到你個名嘅。有睇女王啊，咁睇咗咪得咯？你应该几熟噶，因为佢啊专系讲呢样嘢噶嘛，系嘛？ 我有睇女王，贺岁老人直情成个政府管理高层都要解散啦。 系 ，Cafell Back 探长生动，时外控住住好多蓝丝网片广告，好 X 多钱使人脑 send 信想听生动 ，Joe Chan 我想听啊，探长生同龙 Y C 想听 ，Vincent Wong 讲 ，Rose C 生同我想知 ，Matthew 都服于中国 ，Sorry，Chan Kira 想听生同 ，Ruby 配猫面你好 ，Chan 生同我知，我有听女王嘅节目，猫猫好可爱 ，Joe Chan 探长你只暹罗猫好正喎， 系啊，好正噶。 八月五日记得大家参与罢工，记住沉默不等于高尚。香港回归咁多年，真系大家抱住让步才搞至今天任大陆鱼肉，受害嘅系我哋下一代，大家切记。 嗱，上即系前日我讲过咧，罢工咧，我到而家咧，我都系唔知佢个影响力有几大嘅，同埋唔系人人都有本钱罢到工嘅，咁我觉得。公共機構啦，同埋交通工具罷咧，我覺得佢哋姑且做到，哇個效果已經好勁噶啦。咁但係一般人罷唔罷工咧，或者一般人罷咗同埋冇罷有冇分別咧？我真係睇唔通啊！老實講，即係其實罷工又好似幾浪漫咁嘅，我覺得。但係我覺得唔可以要求人人都做到咯。我咁講唔係潑冷水啊，即係我都贊成嘅其實。但系問題，我又覺得你真係考起咗某啲人咯，即係罷一次工，咁一世人都要罷一次為將來咁樣，好浪漫嘅真係。咁但係如果炒咗冇錢供樓或者冇錢，即係個仔可能喺外國求學緊，咁但係突然間截咗水喉咁叫佢翻嚟啊，定係點咧？即係我諗唔通呢樣嘢啊！即係你叫佢行出嚟上街，或者甚至乎示威，甚至有啲人牛精啲嘅衝擊咁樣。即係呢樣嘢成本相對低啲啊，但係罷工你罷幾日啫？你罷一個禮拜咯，起碼先至有嗰個效果，佢先至跪低咯。咁係咪一定先？如果係一定跪低，我諗到好多人都會制嘅，但係冇人講得埋係咪一定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唔拖唔水咧，又有人被炒咧，又政府又唔跪低咧，我覺得係嗰個成本就比較高啲咯。 春生同我知，我有听女王嘅节目，猫猫好可爱。Joe Chan探长， 你 只青龙 吗 ？Sorry。 Felix 欣美生动前行肥，而家见你几好， 全 朝生生生同啦。 哇，咁多人嘅。 天水围一加三围应该唔系烟花案，因为袋证物见到好多个类似示威者用嘅烟雾弹。 执翻嚟噶嘛？ 咁好喎、啊，想知系咪生同令你鼻鼾冇咗？除咗个紫菜包芝士，仲有啲乜嘢？ 哇，你真系有睇嘅喎。 Live life 我响 D 蓝丝八月三日吹鸡 post 大力叫支持解放军入城，睇下你班蓝丝系咪真系咁想？老实讲，最唔想共产党全面接管香港，反而系呢班擦鞋仔。因为到时呢班建制派就变西抗咁，相信生动小食可以食炸猪肥，自己炸个啲好好食。 系 黄泉路上罢工要影响到政府先有用，如果唔系罢嚟冇乜意义。Francis Chan 猫猫张相靓到不得了，做抢罢工呢样嘢你星期一个部门罢，六个星期逐个星期每个部门摆一个星期，咪玩死佢咯。 系，但系有冇人咁样提议过呢？我见到职工盟都有出个 post， 我见到嘅。咁但系我觉得真系唔系好具体，同埋冇咩细节嘢可以指引到。即系你吹鸡做呢样嘢，我觉得好欣赏啦，同埋我都赞成嘅。其实我系咪都罢紧工噶啦？即系我罢工容易嘅，我实响应嘅。咁但系问题，我谂到有好多人 手停口停嗰啲點樣辦呢？而嗰啲人為數唔少喎，仲要咁你點可以攞到成個社會嘅大多數呢？即係我仲有一個謎囉呢、這個。喂，咁啊講山童啊，咁啊監製其實比較熟嘅，咁樣隔離咁佢未走都可以講下嘅。咁其實呢即係我已經六月至而家幾個月啊，六七八九。 咩 九？唔係，即係我講前年六月啊，七八八月，即係24再加，即係我已經26個月生酮咗啦。即係26個月前咧，我就去睇個醫生啊，27個月前啊。咁咧就去驗自己嘅睡眠窒息啊。咁咧非常嚴重嘅。咁我一晚咧喺嗰度瞓咗8個鐘咧，定6個鐘咧。咁我個窒息指數咧係58%啊。即係話咧，我唔瞓好就瞓啦，其實，因為瞓覺咧就反而令到我有58%咧唞唔到氣，咁相當嚴重啦，對個腦又好傷啦，即係成日可能唔記得嘢，即係成日都啲短暫記憶失去，可能就係因為個腦成日都無端端缺氧啊，咁啊兼夾就個血液又會有一個問題啦，令到你嗰個血液當你缺氧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有心臟病啦，因為你个心脏当你吸唔到氧气嘅时候咧，佢不停咁样做好多嘢，因为要攞啲氧气啊嘛，喺你其他血液嗰度，咁令到个心脏有问题啦。咁嗰阵时好大件事，同埋因为咧，我系生酮之前嗰2年啊，我都系戒咗哺乳类动物，即系唔食哺乳类嘅，就系食鸡同鱼同埋淀粉同埋菜咁样。咁谂住会健康啲，同埋即系冇咁残忍啦，因为啲哺乳类动物比较似我哋噶嘛。咁我純粹係因為睇咗一個 documentary 叫做 Home 啊，咁啊見到個地球咧，即係俾人玩到謝曬啦，即係因為人好濫捕啦，同埋太嘥食物啦咁樣，所以令到我戒咗啲哺乳類動物啦，因為全齋戒就做唔到，咁於是乎就嗰兩年啲身體越嚟越差，差到一個點咧就係越嚟越肥啦，中央肥胖超級強勁啦，手腳痛啦，痛風啦。绑唔到鞋带啦，同埋即係绑鞋带，即係正常人绑鞋带跪喺度就绑鞋带嘛。咁同埋手指有啲肿啦，同埋鼻寒好严重啦，同埋记忆越嚟差啦，同埋消化系统亦都好差啦。咁就成个人都好亏嘅嗰阵时。咁呢跟住就諗住以为老咗就係咁㗎啦，都成当时50岁啦已经。咁点算好呢？咁於是乎认命㗎啦几乎。咁点知后来哇 check 到嗰个鼻寒即係睡眠窒息咁严重嘅时候。咁跟住就点算呢？咁我问医生佢有3个建议。佢话呢最有效就係孭机瞓，即係嗰啲正压嘅呼吸机，就係话吸咗落去之后呢，佢半夜嘅时候即係瞓咗觉嘅时候呢，佢就有啲正压，即係个压力呢就将你个呼吸系统扩张咗少少。咁咧就會令到你咧，即係肌肉咧原本鬆弛咗嘅時候咧，就會透過呢個正壓咧就會通得過，就變相冇咗鼻寒啦。咁但係曾經咧，我喺未睇嗰次醫生之前咧，我都借咗人哋嗰部呼吸機都試咗啊。但我戴親個罩咧，即係黐住曬肉咧，我每次都發噩夢啊，瞓得跟住個 quality 好差啊，即係瞓得唔好啊，同埋一日就乾得滯。加咗潮湿咧，就湿得滞，就令到咧啲汗啊，唔知汗定咩咧，黐到个面咧，即系总之瞓唔到咯，痕咯，敏感啦，可以话系。咁所以放弃咗。咁咧第二个方案咧就系，因为个医生咧目测咧我鼻骨系歪咗少少啊，咁于是乎咧就话，你试下切鼻骨做个小手术，就希望令到你嘅鼻通啲。佢呢个咧就得一半机会啫，有时未必你个鼻嘅事嘅，因为太复杂啦。因为你呼吸落去，你个鼻腔、口腔同埋食道气管都系有关系嘅。咁所以你搏一搏啦，如果你想要呢样嘢，咁我同你写纸咁样。咁第三咧，佢话呢个就仲渺茫嘅，因为好多人咧，就算减咗肥咧，都系唔能够根治到鼻寒声嘅。咁但系呢个最少 risk 啦，咩都唔使，即系总之咧，你减咗肥就得噶啦。咁於是乎就選擇呢樣啦，因為監製同我講，因為佢都好有需要減肥，咁佢就同我講，喂，不如我哋試下keto diet 啦。咁佢話如果你唔試，你自己出去食啦。咁我自己試啦，咁樣。咁我呢啲情況梗係咧反應啦，因為 嗰時 煙肉蛋啊！ 哦，係嘛？ 上去頭後尾睇睇下，話呢啲咪真係 keto 咯。 哦，係啊，淨係食煙肉蛋，因為煙肉同蛋咧都冇碳水化合物嘅。咁咧就佢話睇啲網有人話咁樣就會減到肥嘅咁樣。咁我開頭咧都係當一個減肥嘅餐咁樣食嘅。咁但係哇，即係因為可能我因為太個隱憂太大啊，即係個誘因太大啊。咁咧就變咗我就好快就即刻。食嗰啲咪食嗰啲咯，完全食晒蛋同埋煙肉，哇！極速一個禮拜之內咧，我起碼我瘦咗十磅以上，係唔使做運動啊！即係你淨係可以忍下口，戒曬所有澱粉，戒曬所有糖，咁就可以咧成功咁樣一個禮拜瘦咗十磅。咁點知咧一個月咧瘦咗廿磅以上，咁開頭咧以為 有冇啊？ 有㗎，有啦。好劲啊，好劲啊！因为中央系最劲嘅，即系个胃腩啊，极快冇咗。嗰阵时开头咧，仲以为咧系脱水啊，因为我计入咗酮啊，即系入酮咧就即系话咧，嗱，即系呢个 term 嚟嘅，入酮就系话咧，你能够唔用碳水化合物，唔用葡萄糖去令到你有精神有精力，就改用咗脂肪。轉化咗嘅 ketone 即係酮素，咁呢個為之入酮啊！我入咗酮之後咧，開始減磅咧，就係咁快就可以冇咗鼻寒啦，同埋減到肚腩胃腩啦咁樣。咁嗱，記住我係冇做運動嘅，我唔明點解啲人做到腳都斷埋，哇！又永久性韌帶又磨損，又軟骨磨損又剩，都減得個五磅咁樣。咁於是乎咧，哇！好開心啦，即係覺得好有成就啊！無端端。即系开头以为咧系脱水嘅，因为头嗰个啱啱入酮之后咧系出好多汗嘅，啱嗰阵时系啱入夏天啦，六月几咁样，咁啊出好多汗啦，同埋个口好干啊，不停要饮水出汗，饮水出汗，即系同以前个感觉完全唔同晒。咁于是乎咧就慢慢就继续啦，因为见到有成果啊嘛，咁继续食啲唔同嘅，总之冇。冇碳水化合物嘅嘢，咁大家又会问啦，啊，咁你究竟食咩嘅咧？你唔食呢啲，咁咧有啲人又觉得我答得好臭串嘅，因为其实我真系唔想答啊，我就系好简单咁讲，你唔好问食乜，你就系问自己唔食乜就得噶啦，咁即系我冇 suggestion 嘅，总之你唔食乜，你咩都可以食咁样，即系总之你唔食有碳水化合物嘅嘢，包括粥粉、面粉、包糖水、甜品。生果都唔好食，咁其他乜嘢都食得，咁梗系唔会食只拖鞋啦，即系食得嘅嘢啦，当然，即系你唔好挑机啦，咁就已经成功噶啦，一毫子都唔使出嘅，即系唔使专登嘥啲钱去令到你够营养啊，因为你平时食咗好多呢啲淀粉咧，你已经系阻住咗你吸收好多唔同嘅营养噶啦，咁所以咧生酮咧系一定会营养多过你未生酮之前嘅，因为饭顶笼得少铁质同埋热能咩都冇嘅。咁你就嘥一啲板位，即係個胃就白白咁樣俾佢屙橋排咗，吸收唔到第啲營養啦。咁所以係呢個有經驗啦。咁跟住我一路係咁生酮咧，跟住瘦到一個地步咧，因為我係個囉柚係有啲肉嘅，即係有好多人都讚美我咧，啊你個囉柚都幾吉㗎咁樣。咁但係咧減咗肥之後咧，囉柚都甩埋喎。咁跟住阿監製就哇，你好似老豆臨死嗰陣時咁啊，又係個囉柚冇曬肉啊，咁啊驚一驚啦，真係做少少運動咧，哇，真係唔做又自可，一做運動嘅一轉就還生啊，即係少少運動咧已經好多肌肉走曬出嚟噶啦，直頭有一次約阿金英食飯，哇，點解你個背脊咁勁嘅啲肌肉突曬出嚟嘅？咁我都唔知啊，因為我淨係做引體上升啊、掌上壓啊嗰啲，我仲唔係好勤力嘅啫，我攰啊收手，我唔會夾硬谷嘅，因為我覺得谷咧一谷我喉嚨就會沙噶啦，唔知點解。咁所以咧，我就唔会谷嘅，即系适量。所谓适量就系 hea 做啦，做廿下掌上压啊，引体上升做到五下咪做五下，做到两下咪做两下，咁样噶咋，净系咁你已经有好 fit 嘅身材啊，已经系三角形噶啦。咁于是乎如此下去咧，咁我曾经停留喺150磅好长时间嘅，即系个平台位嚟嘅。咁因为我之前我去做。鼻嗰个测试嘅时候咧，我喺医院磅到咧176磅嘅，咁啊瞬间咧变咗150磅啦，咁啊但系亦都停留咗好耐，咁我以我嘅高度咧个 target 咧应该130零磅最标准嘅，咁于是乎我觉得奇怪啦，点解150磅停咗咧， 哦，咁原來咧就係、是、所謂唔食 carbs 咧，即係唔食碳水咧，你都係避免唔到出街食打個芡啦，炸個豬扒個豬扒皮啦，同埋調味品啦，譬如你去小雨點度食嗰、那個車仔面、酒面咁樣，小雨天。咁但係佢個有一劈肉醬噶嘛，咁肉醬係非好超好食嘅，咁嗰啲有好多糖啦，咁樣原來呢啲戒唔到咧，始終都落唔到。咁咧，於是乎後來唔知點解咧，就的起心肝做多咗運動，又戒埋嗰少少嘢，唔出街食。哇！真係俾我跌到你130几磅啦，最巔峰嗰陣。 搬屋啦。 啊，係啊，嗰排又搬屋啦，又好攰啦，食無定時，居無定所，兼及日日都要捱要整屋企嘅體能啦，咁樣。咁嗰陣時係最瘦嘅，咁但係後來我覺得點解呢個 keto diet 對我嚟講唔係減肥呢？原因就係咧，我係慢慢咧發現咗好多唔同嘅益處，咁甚至乎有啲盲目我又冇聽到身同感受啦，有好多人唔知啦，咁自己摸出嚟啦，咁就係發覺咧原來唔飲得酒嘅喎，咁我當時咧仲睇 band show 鬼咁 high 咧，對 band 玩得幾好嘅咁樣。咁我饮多咗两杯红酒呢，嘩辛苦到呢，简直肾亏呀，辛苦到搭截车等緊 Uber 嗰陣呢，企唔到喺度，要踎喺度，辛苦到成个人冇晒力。原因呢就是、我突然间嗰排我嘅胰脏同埋个肾脏呢係个 workload 细咗10倍都唔止，我諗。但突然间要灌返啲酒内呢，因为原来红酒呢有好多糖嘅，咁於是乎呢就令到我个身体突然間吸收好多糖咧，咁嗰啲胰島素咧就受到刺激嘅個胰臟，咁啊變咗胰島素大量增生，就令到我個腎咧就要解決翻，又要代謝翻啲胰島素咧，就令到成個人虧曬。咁嗰次之後咧，發現啊飲得咩酒咧，我原來只可以飲硬嘢嘅啫，即係可以飲威士忌啦，飲gin 啦，飲 vodka 同埋飲 tequila 嗰啲就得嘅。咁紅酒就唔使旨意飲噶啦。咁於是乎如此如是者，就越嚟越學識。更加多生酮嘅技巧啦，即係食得啲咩唔食得啲咩啦。咁跟住呢就發覺呢，慢慢透過觀察呢，發覺身體上面呢有好多唔同嘅現象發生咗啦。例如冇咁大口氣啦，例如啲傷口好快埋口啦。咁至於傷口好快埋口同生酮有冇關呢，其實就冇直接關係㗎喎。原因就係呢生酮咗之後連麵粉都唔食。所有面粉都唔食，然后面粉里面咧就有 gluten， 麸质呢样嘢嘅。咁而家好多鬼佬咧都话麸质敏感，所以咧有好多餐厅咧就讲到明，或者好多 product 咧写到明咧就系 gluten free 咁样。咁原来我哋唔食面粉咧，连呢啲都 free 埋啊，变相咧就令到我哋身体咧就冇咁容易发炎啊。咁我曾经试过咧做少少屋企嘅手作仔，唔知剪块布咁样剪到只手咧就剪开咗呢度。哇！流血流到咧，我真系叫定阿監製叫白車噶，但系撳實咗佢咧，好快就止血，即刻黏曬膠布咁樣。點知第日沖涼唔記得咗拆膠布咧，嗰啲膠布淋曬啊，甩曬褪曬出嚟。哇！個傷口已經好翻啦，係冇結到焦啊，竟然係，即係原來咧，你個身體冇 gluten 咧，你係好快可以結到焦，甚至唔係好快可以傷口愈合，同埋唔會發炎，唔會痕，係有呢個咁嘅 benefit。嗰陣時係最 fit、最生酮嘅時候啦。咁啊，仲有嘅身體唔同咧，我頭先咪話綁唔到鞋帶嘅踎喺度，咁但係而家咧，我就企喺度綁鞋帶都綁到啊，因為以前綁唔到鞋帶嘅原因咧，就係個胃腩頂住啊，同埋啲關節係有少少痛咧，即係你綁鞋帶頂到咪15秒，嗰15秒都忍唔到，要分兩次綁可能要，咁呢啲 benefit 係我睇嗰啲書啊，網上都話人講啊，呢啲我純粹係第一身嘅感覺嚟嘅，咁啊。开头生酮嘅时候咧，有好多唔同嘅comments 啦，朋友啦，尤其是有个James 啊，即系大家有听最后冇事啊，咩冇事啊？ 现代 冇事嗰个 James 咧，佢同我讲咧，佢话你唔好制添啊，呢啲啊伪科学嚟嘅，你一个月唔食糖你会死嘅，唔系三个月，如果你三个月唔食糖，你一定会死嘅。我、哦、一个月唔食你都会脑残啊，咁样同我讲，咁但我当时都已经过咗3个月噶啦，费事同佢拗啦，因为佢永远都系专家嚟噶嘛，系咪？咁我啊系实验家嚟噶嘛，实验咗我都冇事。咁咧跟住咧就至到而家啦，我已经2年几都冇，即系唔会主动走去食淀粉同埋食糖啦。 咁啊，生果大家聽落去咧，哇，唔食生果得唔得噶？我又唔得啦，咁樣，咁你啊，梗係有權唔得啦。咁但係我得啊嘛。咁但係生果大家覺得係天使嚟啊嘛，即係生果蔬菜，哇，唔食會死嘅、哦。咁你覺得會死嘅，咪唔好戒咯。即係我講你聽，我戒咗係點啫？只不過係咁咧，原來生果都唔係話完全唔可以食嘅。咁你選擇一啲低糖嘅生果啦，例如 raspberry 啦、blueberry 同埋 strawberry 都可以食嘅。但就唔可以以前咁哇食饭咁食梗系唔得啦。嗱而家咧我就建议大家用刀叉嚟食 strawberry 啦，因为你买啲贵啲嘅，你一次过食两粒咧，系加埋啲 cream 又好，即系或者捞一啲我哋有好多 cream 嘅甜品可以食到嘅，咁已经系好叹噶啦，即系系绝对 enjoy 过你以前食饭咁样食啊。咁所以呢个有经验啦，因为你唔会买$300一盒嚟食饭咁食噶嘛，咁你如果买贵啲。享受多啲，你更加了解到 strawberry 好味嘅地方喺边啦。咁 blueberry 啦，又可以嚟捞啲类似我哋有种叫 granola 嘅一种类似一啲cereal 嘅嘢食啦，即系脆片，有啲种子同埋有啲蛋白质去风干咗，变咗一个脆片咁样，即系蛇有蛇路啦。即系总之，你如果你生酮咗之后，你先慢慢研究啦。咁有好多呢啲甜品可以食到嘅。咁我哋食嘅糖咧，即系嗱，其实我同阿监仔咧。唔食甜味都 OK 嘅，根本上，但有時都想㗎嘛，咁就買啲叫stevia 嘅一啲代糖啦，嗰隻 stevia 嘅代糖呢就是、天然嘅代糖，有啲人話嘩飲嗰啲減肥可樂仲傷呀，又話個腦又唔好呀咁成，我都知道，咁就揀啲天然嘅代糖會好啲囉，咁但我哋都依然係仲飲緊啲好渣嘅代糖嘅，問題就係嗰個權衡輕重㗎嘛，你鬼唔知飲嗰啲渣嘅代糖會對個腦唔好咩，但系都好过对个消化系统唔好咯，即系呢个系你嘅取舍咯。咁啊，讲晒啦，系嘛，差唔多。睇下有冇人有问嘢先。哦，我仲未读有啲关于罢工嗰啲留言添，唔好意思。咁唔紧要，断绝都唔紧要啦。 做抢罢工呢样嘢，你星期一一个部门罢六个星期。 哦 ，OK， 呢个讲咗啦，系呢个 CB， 我只系一个小职员，呢度未到 ，OK。 市便我只是一个小文员，罢工的影响是零，但我罢工去集会可以话俾班傻猪知 ，WeConnect 系好很重要嘅，所以今日同老板讲咗星期一会罢工，并唔系个劳工法例俾佢知可以点样惩处我。Ultraman 税96头先852分食，但罢工起头系基本上晒冷，跟住公务员几十个部门轮流罢，每个部门台工罢工几天，罢到匪庆，希望俾主跪低。Limit life 我都开始控制改善血糖指数，而家先开始戒慢慢饭，运动亦好。好紧要 ，Simon Chan， 我公司只有我同几个鬼佬会罢工，性格如何都要一试。 独、okay. 立请假阿嫲，点会讲自己罢工啊？ 特 别券其实逼爆地铁好过阻住人闩门啦，因为逼爆地铁最少可以玩到车票够分钟才出闸 ，Live Life 戒饭先。最邪恶 ，Timmy Hill，Simon Chan 唔系、哦，我哋讲明罢工噶，佢都话明白。贺岁攞紧先递面包，半个包系糖。呢关其实728个日上环有冇啲饮食铺头俾车人 gas 整到开唔到铺？元朗上环我低估咗警察，原来真系够姜民居到放烟 ，great great 香港人要有些骨气。保皇党限派钱，目的看死港人，大家要明白，一票不投保皇党，才真正守住恶法出场。保皇党今次不是借大能晒，根本不会搞到现在。未有普选最直接能对抗方法。Ruby Poon message retracted。Ruby Poon 唔知以为系新年围村放。烟花围村放都是犯法啦，仲用人群放简直去谋杀。Spanix 我都53了，和你症状一样，我未生动，上到而家都唔知点开始。明博烟肉煎蛋合定煎 Rupert， 其实你饮椰子油都好有帮助减肥。秦桥沙田有人围等差馆内 cafe， 有冇饮防弹咖啡？多谢你啊，9527。大家好，我又迟到。Edmund 探长，今晚十时许，大批穿防暴装备的警察刀火炭起嚟街工业大厦。据现场消息，只是要搜查一个。摆放示威物资的单位 ，Rainbow 探长好过文贵在紧急直播关于香港 Edmund message retracted。行行邓妈妈同小雨天成日放咗迪达纪元时报任咯，系内法轮功。 唔知哦。 I 玩开探长 ，Samantha Chili 我都有睇 True Diet。 本身體質是碳水好難消化，幾個鐘都黐黐呆呆，而且我樂於做食肉瘦，不過去旅行食咗好多地道美食，好多澱粉，開始食翻 keto， 不過冇戒酒。Wake up feel back， 傷口好快埋口，依個係真，我咁係有效。Leak one 講起酒，我做 bartender， 我飲硬嘢喎 ，whisky、vodka、tequila， 但係飲一杯生啤酒都點？ 啲 朋友可以係咁吞啤酒，面不改容。Thank 厲害 Hi 探長，大家好 ，Wake up feel back 探長，你個樣唔似五十喎，早搶有388。十四人听你讲身形呢 Samantha Chili Keto Diet 好精神，我个肥妹仔朋友瘦咗三十几磅添。James Sherlock 咁探长有冇试过 fasting？ Why win 探全港市民除白宫外，可以停止消费，只消费基本如饮食，唔好购买 Made in China 嘅所有物品。凭红全新天地二期有间意大利雪糕店，成间铺都系连农场印贴，放咗个防暴公仔向抬头度，好感动，觉得应该好贵租。本期次先明地铺头真系少见，大家行过支持下。 Okay。 素食同生酮有冇冲突呢 ？Jack Music MB 素食以淀粉为主，和生酮饮食相反。 系啊，即系其实你全素食咧，尤其是 蛋奶素系 OK 嘅。 系啊，蛋奶素即系你如果系 vegan 嗰啲传教者咧，就比较难嘅。蛋奶都得嘅话咧，都维持到嘅。系。 沙田警署有人 围，失信为负，粉丝食唔食得 ？Diane Chou 罢工是一种表态，但要人多至成事，公务员同公共交通就有威胁。讲时讲，探长作为 freelancer， 系咪同个客讲嗰日有嘢做推咗 job 算呢？并会理直气壮公告8月5日不开工。 freelancer 唔使理你开唔开工，你交唔交到货嘅啫，咁所以我唔使交代完全。同埋我而家只系剩翻咧黄丝嘅客嘅啫，阴公。 Phoenix， 多謝你分享，獲益良多啊！呢 chat 會叫獅子山一代罷工，好似叫佢哋去死咁難。Great Ray 做哥哥鼻腔手術係得的，傷風連鼻水都無敵，只不過兩天後拉翻一大串又面條眼水，狂飆好能頂。Mikey 好以前試過只是吃魚一樣肉類煮，其他示範煮麵粉煮蔬菜水果煮之後皮膚好靚。 你都未試啊，生酮皮膚仲靚啊，真係唔係講笑。我連黑頭都完全冇曬，頭先都講漏咗啊。即系以前咧，揾个放大镜，即系有啲镜粒嗰啲咧，睇到自己好多黑头，好呕心嘅。喂，而家直头睇唔到啊！而家唔知系咪眼视力唔好啦，但系事实上真系冇咗，头先讲笑啫。咁啊，所以 系啊，暗疮好少。 系啊，真系冇晒，因为你冇咗发炎嗰个基本啊。仲有咧，即系有个唔系好科学嘅，即系我唔敢讲，我都睇过好多唔同嘅研究咧，就系话keto 系防癌嘅。咁理論上即係 generally 咧，又都係嘅。原因就係癌細胞咧，就係靠糖去維持嘅。咁咧，我睇過好深入。 係腫瘤啊，同埋 腫瘤啦，係咯，即係癌。 腫瘤啊！ 腫瘤咪即係癌細胞形成嘅咯。 啊，有啲譬如啲血癌啊。 哦 ，OK， 係 啦。 冇好難。 咁腫瘤咧，通常都係我睇啲抗癌 keto group 咧，就直頭係好快就已經再 check 復診已經冇曬嗰腫瘤啦。咁咧，但係我睇過日本有個最新嘅研究咧，就係話而家有啲癌細胞咧，發現到咧係酮素都照食嘅，即係 ketone 都會照殺嘅。咁嗰啲係好罕有嘅癌症嚟嘅。咁所以即係就算唔係全部咧，多數嘅癌症都能夠醫治嘅時候，即係唔係醫治係餓死癌細胞。咁咧就我覺得都試得過咯。如果真係初有癌症嘅朋友。但系要说服一个癌症病人咧，我哋讲10,000句都唔够医生讲一句，即系我有啲屋企成员都系咁啦。开头都听我讲嘅，未见医生之前，咁咧就一见完医生咧，医生就同佢讲：你唔可以食咁样食法噶，你要养好个身体嚟打仗啊！咁样两句 系要养肥个身体嚟。 系啊，两句咁啊，我冇眼睇啦，咁我都费事再出声啦。咁既然系咁，即系我觉得信心都好紧要嘅，即系佢喺呢个。即系因为你个身体有病，除咗你个身体病之外咧，你精神上面都满受压力嘅。咁你点样即系你解决咗压力咧？就信咗医生。咁譬如一啲信惯耶稣嗰啲咧，都系信一个权威嘅人咧，就觉得稳阵啲嘅。咁于是乎呢个都系佢嘅选择啦。咁但系我亦都有一个家庭成员嘅朋友，都同我几 close 嘅。咁佢亦都系咧话，即系有家庭成员话俾我听咧。佢臨去世嘅時候咧，因為嗰個朋友咧就係肝癌嘅，佢平時咧唔食糖水，唔食甜品，唔食即係總之好憎食甜嘢嘅，即係都係嗰啲牛精 嗰啲地盤佬咁嘅啲口味。咁咧，但係佢臨走之前嗰兩個禮拜咧，竟然主動係咁拗糖食，係咁叫人哋買啲甜品啊、許留山啊咁樣買上去醫院俾佢食。即係呢個一個呼喚嚟嘅，有身體嘅，因為你個身體真係好需要糖嘛，當時好要你攞啲糖俾佢啊嘛。咁啊冇幾耐，兩個禮拜就死埋添。咁所以呢、這個都係經驗啦。你問我係咪醫生，我梗係唔係啦。你問我權唔權威，梗係唔權威啦。只不過我願意將攞自己嘅身體去實驗呢樣嘢，而 so far 兩年我都覺得我係唔會翻轉頭，因為我唔覺得呢個一個減肥方法。我覺得就係你用一個食嘢嘅取捨嚟換取自己個生命更加有 quality 咯。我認為係。咁但我見到大家都開始冇心機聽我講生酮啦，因為不停咁講緊睇緊郭文貴同埋睇緊物資站，而家都好多 live 嘅，但係點解仲有390人咧？咁奇怪咧，同埋今日。奇怪奇怪在呢一个拗颈嘅人都冇喎。包括可能大陆会唔会封咗唔俾返场呢今日。係咪觉得好唔尋常呢各位。第二个台有冇人有冇五毛呢大家知唔知呢阿監制头先阿三輪車夫系我讲咗你明謝咗你啦收到啦 thank you。关于 pay me。咁啊，既然系借呢个机会咧，同大家讲下咧，你个画面嘅左上角咧，不过而家都唔适合讲，因为大家咧都睇紧好精彩嘅电视，我仲谂紧呼吁大家试下 sponsor 添。 贺岁乃恩生同致暗疮系一流，曾 Jeff 郭文贵话8月4日中共要对香港戒严 ，Live Life 物资库被破，有人想去抢，今晚沙田可能会出大事。Rainbow 眼郭文贵， 哇，咁恐怖！喂，郭文贵嗱，成日有人话佢冇料到啊！咁今次佢讲到咁实呢就实属小可嘅。咁你睇下8月4号囉好快呀 ,3 日后就到啦。咁係囉即係好複雜啊因为个留言呢唔係好 live 嘅。咁於是乎有啲人獨留咗啦。 James Sherlock, 咁你 Face 团嘅经历系点三轮车夫探长刚用 PayMe 赞助收到。 喂咁Jones 呢 ,Sherlock 呢就话fasting,我其实就唔系好多个钟嘅，我顶笼24嘅啫。咁我觉得其实生酮咗之后咧，你唔会好容易俾肚饿嚟控制到你嘅情绪嘅，因为以前咧我系嗰啲饿到会晕嗰啲人嚟嘅，真系即系一血糖过低咧，我就会直头昏迷嘅，我都试过一两次，就未系试到 black out， 即系总之咧企都企唔稳，突然间虚一虚脱嘅。咁因为以前我尤其是我。做緊電影嘅時候，最經常發生咧就係直頭係我上一架車度暈咗啊！即係直頭係缺氧又剩啦，即係都試過嘅。咁咧就而家咧 fasting 嗰24个钟咧都係想食嘢嘅，即係但係頭嗰12个钟咧唔食嘢就唔食嘢，完全咩事都冇。咁咧我通常係有病啦，有感冒啦，我就會試下fasting 咯，係極快好翻嘅。以前感冒點都拖一個禮拜嘅。啊，仲有我生同呢廿几个月嚟咧，我系试过有一啖一粒痰啊，即系有一日无端端嗰日破铜咧，就咁啱又入地铁就濑咗嘢啊，即系感冒啊，就咳一声，竟然有一粒痰，系生同咗20几个月嚟第一次有啦，就系、是、上个月咯。咁诶系会冇晒痰嘅，同埋冇晒热气嘅，食炸嘢都唔会喉咙痛嘅，喉咙痛。我讲嘢喉咙痛机会用大过食嘢喉咙痛咯，而家咁以前喉咙痛就好大件事嘅，因为第日已经有并发症噶啦。咁但系而家咧，我日日食鸡髀嘅，几乎系因为最平啊嘛，炸鸡髀仲要。咁我咩事都冇嘅，系直头系对一个煎炸嘢免疫咗嘅，直头系。咁当然你话煎炸嘢冇益都系嘅，因为啲油都唔适合咁高温嘅。 系啊 ，keto 啊，同埋嗰啲唔知咩油啊。 系啊，咁但系都好过以前，你谂下。即系值得试喎，原因就系你排翻毒嗰个系统咧，即系你食咗 dirty 嘅油咧，你排翻毒，即系你个排毒系统 OK 嘅话咧，对你嘅身体唔系好伤嘅。咁但系以前咧，简直系雪上加霜啊！你个身体已经俾嗰啲淀粉、俾啲糖、阿乔排喺你个内脏消化系统之后，你仲要食啲毒嘅油喎，咁咪好大镬咯。咁但系而家咧，我哋相对咧嗰个内脏清闲咗嘅时候咧。我都知道唔好食嗰啲炸嘅油，但系穷啊嘛，有乜办法啫？咁所以，我觉得 O K 喎，而家真系，即系大把人可以同我证明到咧，就系、是、可 我而家系少个病啦，同埋食好多炸嘢咯，而家内脏啦，食内脏最开心，鸡皮啊、猪大肠啊，嗰啲嘢真系好食噶嘛，大佬。即系以前系夹硬呃自己话，诶嗰啲嘢唔食得，所以唔好食，所以我唔食咁样噶嘛。咁而家个人更加坦白啦，对自己更加了解多咗啦。 哎呀 ，Liam Liu 咧，佢话佢留唔到言喎， 点解咧？ 都留言，但系 send 唔到出去喎。 点解咧？你叫佢 set as 留意一下嗰个 parameter。咦 ，Liam Liu 以前留到噶？ 系咯。 你试下换机或者换个 account。 Rainbow 眼国民贵话，中共会在4至6号将对香港宣布戒严，指准进不准出，都系几无错啊！生酮饮食后皮肤一定会改善。Hawk 控探长，啱啱听国民贵讲来紧解放军4至6号会戒严，探长点睇？得手 ，Live Life 头。 我冇乜点睇嘅、哦。咁啊，真系戒严都冇办法噶。其实咧，我就系啊，冇错，即系冇办法噶。但我点睇咧？我估佢唔够胆嘅，即系有论述嘅，即系佢戒严啊，除非咧就牺牲香港噶啦，即系佢要行得呢一步咧，就一定系牺牲香港喺国际之间嘅关系，甚至乎佢连自己嗰啲生意，甚至乎佢认为落嚟走资嗰啲。都划清界线之后呢，这个举动呢是很正常的。但是今时今日上海取缔不到香港呢，即除非他是焦土啦，如果他不是焦土呢，我不信他够胆。因为戒严就真的不同晒了。即直头所有国家都要旅游警示是高级的了。那他会不会这样做呢？甚至乎香港还有成80000多个美国人，有10多万加拿大人，那你怎样解释呢？这些 六排几无错啊！生酮饮食后皮肤一定会改善。 哦，读咗添。 Live Life 头盔、口罩、眼罩。Didi， 我早排忙于做功课又懒，成个星期只系食煎芝士，之后入咗医院，喜极而泣嘅表情。 点解咧？ 春听紧，早请大家都。 喂 ，Didi， 我想你因咩事食芝士入医院啊？你系咪食嗰啲卡夫嗰啲假芝士啊？如果你食真芝士咧，应该唔会入医院噶，除非你同时你又有食到 caps 啦，即系可能你有食到粥粉面饭或者面包嗰啲先至会出事嘅啫。如果唔系，你净食芝士一定系维持到嘅，等到营养不良嘅啫。喂，大家多谢报料啊，因为我冇时间听郭文贵，就算有时间我都唔知噏乜春，因为我唔识听佢啲话。 我都系软工噶，真系唔可以硬 噶。系啊，冇错。你罢工咁样，你戒严都冇用噶，戒严咪即系等于罢工咯，帮手。 早抢，大家都好正式咁听你讲紧先， 多谢多谢。 永成宏一开 live 就入嚟睇，我未翻紧场咯，老探。 哦 ，OK， 即系冇事啊。 五毛去咗招呼紧其他来。 啊 ，OK。 向乔国所归讲咗乜？弟弟而家只做16:8 facing。Live live， 南斯忙紧吹鸡8月3香黑集会。春可能大陆你认为佢哋赢硬就唔来闹啦。我估当蔡英文输咗，中共才会对香港后强硬。 起码 探长唔好食太多煎炸食物，趁 Jeff 咁好多嘢唔食得。Live live 炸嘢，啲硬物质物理。 喂，其实调转啊，其实我觉得而家食多咗嘢添啊，即系以前唔敢食嗰啲嘢咧，而家全部都食得翻晒咧，我觉得仲多咗咯，即系精彩啲添啊，我觉得，因为佢好简单嗱，譬如我哋而家行山，我同阿监制有时唔知出去游行，我自己带嘢食嘅，咁可能诶带啲脆片啦，即系炸猪皮啦，或者 nuts 啦，同埋 cheese 啦，同埋仲有啲咩啊？最抢手，最抢手系乜啊？通常 吓，乜系最抢手？ 系啦，嗱，咁我哋咧带亲出街咧， 鸡皮 啊，鸡皮啦，咁呢啲咧，佢哋都抢噶。咁但系假如你带啲薯片、带面包，有冇人抢啊？即系呢个最诚实噶啦，口味嘅嘢系咪？咁即系大家会唔会即系咁样讲系咩意思咧？其实食 cup 系一个观念嚟嘅啫嘛。细路仔佢梗系望住啲餸，唔望住啲饭噶，系咪先？咁呢个就係你个身体你个 calling 嚟㗎嘛。糖我就解释唔到啊，都解释到。因为糖呢同你个脑接收到糖係有关嘅。咁所以小孩仔鍾意食糖嘅。因为糖 葡萄糖好快咧就会 fulfill 到你某啲神经咧，就令到你好舒服。咁你舒服嘅嘢咧就变咗瘾噶啦，因为你个记忆系唔经过思考噶嘛，即系食糖个开心嗰个记忆。咁于是乎咧，你就细路仔会上糖瘾啦，大人就会上性爱嘅瘾啦，因为嗰一下好开心嘅时候，咁啊下次会追，所以人系戒唔到打飞机嘅，都系呢个原因。除非打唔到啦，有啲人。哦，读咗，同埋咧，阿 S H Chan 咧，我都想复你咧，就系、是、食得太多煎炸食物咧，就梗系唔好啦。咁但系都远远咧比食糖咧系有益过，即系唔系个害处少过食糖咯，同埋食饭咯。即系咁讲，好似好荒谬咁样，但系我哋实验过系真事嚟嘅。即系我食煎炸嘢，个病咧。是少过食饭多多声的。因为其实呢老实讲我哋而家我啲穷鬼呢尤其是呢排有少少失业呢。咁我落大家落食一个30蚊一只炸鸡髀同埋一杯无论是红豆冰或者一杯。 红豆冰都系奶茶或者。 唔系啊，即系我讲緊嗰个餐啊。即系奶茶，即系其实佢諗住俾红豆冰你嘅，但你飲奶茶呢就佢仲赚得多嘅。咁我哋梗係唔会揀红豆冰啦，即係讲緊嗰个餐30蚊已经有杯奶茶同埋有个鸡髀啦。咁我通常呢即係穷穷地就食呢啲嘅。有得揀我都唔会揀，我都揀扣肉啦，係咪先。咁但係冇㗎嘛 ,30 蚊。咁所以呢我就发觉个分别就喺呢度啦。 Live with life 炸嘢 ,D 硬物质物理性双维膜。 老实讲双维膜呢我就唔觉得有呢个情况喎，因为我咁耐以嚟咧，两年以嚟咧，试过一次胃痛啫，就系早排CY 空已经帮我解构咗啦，系个心即系个精神上嗰个解决唔到一啲抑郁咧，就令到我胃痛嘅。咁我呢两年都冇胃痛啊，其实胃痛最主要原因咧，咪又系淀粉同埋糖，因为咧淀粉同糖咧令到你个胃咧经常会溃疡嘅原因就系、是。佢令到即係你糖同埋淀粉呢会变相呢同你嘅食物溝埋会好多细菌。其实细菌令到你嘅胃溃疡，所以你嘅胃呢就好容易会磨损。因为你嘅胃已经好渣啦嘛，即係成日都溃疡。咁呢调返转呢我食咗咁耐鸡皮啊硬物啊咁样都系唔会造成有胃痛囉。咁另外呢有樣嘢唔記得同大家分享，就係、是、我之前未生酮之前呢係有好都幾嚴重嘅胃酸倒流嘅。咁原來胃酸倒流呢唔關你個胃酸嘅事㗎喎、哦。原來係關你有個活塞啊，即係你嘅食道至到胃之間呢就係、是、嗰幾粒肉呢負責，即係好似同你個屎眼一樣，有幾粒肉呢逼住。咁令到即係个天然活塞呢令到倒唔到流嘅。咁但係原来胃倒流呢就係、是、关于呢你嗰个活塞呢係发咗炎啦。同埋你个胃呢有大量嘅細菌呢令到佢好多好多空气喺里面呢就令到你成日因为俾啲空气嘅压力同埋加上你发咗炎呢就成日都打开咗个活塞。咁呢啲胃酸先出到嚟嘅。我以前就严重到呢我粪便便呢少啲胃酸倒流我都研究到㗎啦嘛，几平常呢样嘢。即係喺我嚟讲。咁但系生酮咗之后呢我一次胃酸倒流都未试过。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忠谷我嘅好意呢我明白嘅。但我哋嘅身体呢已经唔系你哋嘅身体啦。我哋嘅身体呢系而家嘅主流医学解释唔到㗎。因为主流医学 day one 发明呢种医学呢佢都系针对一啲食緊饭嘅或者食緊淀粉嘅朋友嘅身体去研究得出嚟嘅成果嚟嘅。咁但我哋已经戒咗淀粉呢你哋所讲嘅嘢呢基本上我諗八成都唔能够作准囉对我嘅身体嚟讲。嗱唔係懒巴闭呀纯粹係经验啫。 本身王系咪可以讲生酮先可以呢做到今夜听全 球一万 人 Phoenix, 所以我买咗个。 祝一万人祝一万人系咩意思呀即係郭文贵讲呀。点样祝到一万人啦、啊 去哪个地方可以成了警察都得三万个。 Spanish， 所以我买了个气炸锅，炸个啲嘢食。Rainbow Wing探长有冇煲大骨汤？ 哦，大骨汤呢样嘢咧，唔知点解生同啲人个个都话要饮大骨汤嘅。咁但系除咗大骨汤以外，都仲有好多有钙质嘅嘢食噶，芝麻类啦，即系好多种子都有好多钙质嘅，唔系一定要煲大骨汤嘅。咁啊，例如食嘅菠菜啊，咁都得嘅。咁唔知点解潮流嚟嘅啫，我觉得一个人讲咗。我知道，咁但系你食种子都有好多钙质噶嘛，已经。咁你唔系捞到要咁样啩？净系咁，我其实我哋有冇饮过大骨汤啊？零啊，好似系嘛？ 零啊，我都好想啊，但系系唔想买一个煲。 系啊，所以我系冇饮大骨汤都冇事嘅，其实。 听传听是真的，做咩呢？主持咪来就食 ，baby iPad 沙田又为警署， 河 水内应该唔会咁快出解放军，太早对冧香港经济，佢哋跟过香港人 ，Rainbow 我生同差不多一年，多谢你的分享。 同 向大陆每年有成30多万亿投资经香港，咩啲系实实在在寄钱，而大陆一年 GDP 先系10万亿，而大陆 GDP 有一半以上系有水分，即使当你呢10万亿都系真，共孙贤冇可能为咗咁小事消灭每年3倍。GDP 既投資 Live Life 打死不信老解真入性習總 D 身家在外國加拿大先查緊他老表洗黑錢。 其實如果有解放軍入城或者戒嚴呢，我想是其實上面正變緊的了，即是我不會排除這個可能，因為上面都撈咁教的，所以國民國可能收到消息呢，就是他那方可能會搞政變，就將那個責任或者將那個誘因或者將個理由呢就嫁禍給香港都唔定嘅，即系嗱呢个我用我嘅逻辑去估嘅啫。 陈 Jeff， 我唔好明白要戒食什么 ，DT 食 pan fried。 喂，咪就系戒两样嘢啫嘛，淀粉同埋糖啫嘛。其实淀粉最尾又变翻糖，所以其实戒一样嘢啫嘛。即系变亲碳水化合物嘅嘢都唔食，咁啊，所以咪就系呢样嘢咯。嗱 ，OK， 咁你可能唔知道乜嘢有碳水化合物，咁我简单地讲啦，植物嘅根部啦。即系碌葛就唔食得啦，番薯、芋头嗰啲又唔食得啦。咁菜咧都有少量碳水化合物，但系可接受嘅，因为你唔可以食到两碗菜咁多噶嘛。咁咧， 纤维啊， 系咁点啊？ 咁你有纤维？ 顶肚啊？ 就 系、 可以除开噶嘛。 啊 ，OK， 咁总之 我真系唔 讲， 我要走啦。 OK， 拜拜，咁去走先啦。咁咧豆类啦，又有卡啦，咁啊，仲有糖嗰啲唔使讲啦，同埋淀粉啦，粥粉面饭都唔得噶啦。咁我觉得咧，你食大陆嘅米粉或者呢个嗰啲咩啊，用绿豆做嗰只叫咩啊？粉丝可能冇事嘅，因为咧佢哋。唔系啊，大陆做嗰啲系假噶嘛，而家发现， 咦， 即系嗰啲系嗰啲系嗰啲咩胶啊，塑化剂嚟嘅，咁所以咧嗰啲都冇吸嘅。咁如果你顶下瘾，咪食嗰啲咯。如果高级啲咧，就食日本用蒟蒻做嘅米粉或者面都 OK 嘅，但系个质地完全唔同嘅。 陈爵收不正官可？ 点解讲咗第啲嘢嘅？哦，系啊，头先阿 Jeff 曾就话即系戒乜，咁我讲得好清楚噶啦都。 DT 食 pan fried real cheddar cheese， 可能 D 有 realist side， 剩翻 pure protein， 我能。 哦，梗系唔得啦，系啊，唔记得同大家讲啊 ，keto 咧一定要食好多油嘅，因为好多人见到我哋好似玩命咁咧，就系食好多油咧会有呢样塞嗰样塞会死嘅，咁但系我哋咧即系证明咗我五廿岁人咧咁食法系唔会死，不特止仲有少少回春嘅迹象。咁系啦，唔怪之啦。 DT 食 pan fried real cheddar cheese， 可能 D 有 realist side， 剩翻 pure protein。我谂 protein overloaded 又唔跟 fiber， 现在狂食 selenium plus 补 fiber， 撑住。 其实喂真系唔使嘅，如果你我唔知啊 ，Didi 系咪可以戒到其他啲啊，即系嗰啲淀粉啊？如果唔系，你食翻啲好多油嘅 cheese 啦 ，cream cheese 啦，其实你净系食呢样嘢咧，你都唔会有事嘅，唔使专登补第啲嘢，同埋 fiber 咧。其实对我哋嚟讲都唔太重要喎 ，fiber， 因为好多人咧都以为咧 fiber 食 fiber 先有事哦，先可以将啲肠里面嘅嘢带出嚟， 咁但系我哋咧个肠经常冇嘢嘅而家，咁啊同埋我哋啲嘢唔会黐住喺个肠噶啦已经，因为我哋食嗰啲我哋冇食到糖嘅，因为糖咧就令到你好多发炎同埋一啲细菌存在，所以你个肠咧就有好多嘢积存咗喺度。咁我哋咧个肠嗰啲脂肪咧成日都攞咗嚟用嘅，因为你一入咗酮之后咧，咁你所有嘅肠都已经好干净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系唔食 fiber 都得嘅，基本上。咁你又觉得好荒谬啦，但系正正就系咁咯，我哋嘅肠同你嘅肠唔同噶啦，已经患肠癌嘅机会亦都好细噶啦，已经。 曾著修不正官可戒打飞机。 修不正官可以戒打飞机啊？系咪 occupy 咗啲？即系压制嚟噶嘛，唔系令到你真系有，即系其实你压制到你嘅欲望咧，已经咩都唔使噶啦。但系问题就系你收呢、這个咩不正观系一个手段嚟嘅啫。 老提议我最中意食95%以上的朱古力 ，liver clive 先戒糖分多食物，会 cut fat back 生冻以油制油，你管我加嘢？ 其实唔系以油制油，系以油嚟做能源，就唔同制嘅。佢冇制到啊！佢系充分咁利用到油嘅，咁只不过以前咧，你俾其他嘢 occupy 喺你副肠咧，就令到啲油多咗出嚟，就令到你呢样塞嗰样塞啫。咁所以用以油制油咧，就似乎唔系咁正确啦。 你管我加嘢，唔饮汽水，唔食垃圾嘢，炸嘢都少食，成日偷偷地去厨房自制郊外油菜。人越大越食得淡，但系啲同事全部煎炸样样齐，收工仲好中意打边炉，我就真系唔得了。 嗱，其实呢关咧，你可能唔知道生酮系点样运作啦。你咁样讲，因为照你咁样食咧，就绿菜啦，同埋唔食炸嘢啦，唔饮汽水啦，唔卖嘢啦，卖嘢就梗系当然好啦，唔饮汽水当然好啦。但是你不吃垃圾嘢或者只是吃这个油菜呢，其实是严重营养不良的，将会即是你不知道呢，即是很消极的，其实这样是。是啊，不得的。 是蛋白 质，你有没有蛋白质，有没有蛋白质，有没有油，是不得的嘛。那你顶肚呢就变成用淀粉，淀粉我都讲了是很伤身体啦，这样。那所以我们呢其实打边炉是最好的。但是就唔好落嗰啲咩沙爹锅底囉，食越清越好囉，打边炉。我哋食到油同埋食到蛋白质。其实打边炉对我哋嚟讲呢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咁我自从生酮咗之后呢，我哋打多咗好多边炉。以前可能一个冬季打10次边炉啊，但而家呢全年我起码打30次都唔止啊，我諗。 Samantha Chili 如果加盐，我哋翻 shift 有时翻好早，又收好捻夜，咁点算？ 咪即系罢工咯，系啊！ 啲老细实好头痕，斗鸡眼叻，嘴笑生味嘅表情，黄泉路上生动食唔食的内脏机食。 嗱，内脏梗系绝对欢迎啦，因为啲人食内脏就系惊有胆固醇啫嘛。但系其实文明嘅社会咧，甚至乎世卫前年已经出咗个通告咧，就系话人食胆固醇。点食都好，你超唔过身体嘅20%嘅，咁因为食得多就会屙翻出嚟嘅，咁同埋胆固醇咧唔系令到致命嘅原因嚟嘅，但系香港似乎冇人讲嘅，仲系卖紧嗰啲胆固醇药嘅，唔知点解。 三轮车夫香港系24小时不夜天城市，戒严香港唔使运作啦。何穗内生酮要亲身试，自己多揾资料先知好处。过咗一个月，糖瘾唔舒服嘅反应基本会消失大半。Travis 先生最 了解自己身。 嗱，呢个咧就系最一个 key point。好多人都认为咧唔食淀粉咧手软脚软做唔到嘢啊，会个脑一片空白啊。呢个真事嚟嘅，原因咧就系你个脑咧食惯糖之后，你个脑会追啲糖嚟食嘅，即係我头先话打飞机嗰个原理一样嘅，食毒品又一样，因为佢令到你短暂开心呢，人喺冇意志底下呢就开心嗰个就成为一个好重要嘅记忆。咁你要令到佢死心呢，呢啲症状完全冇晒嘅。一般人呢就4日就得㗎啦。但我呢差唔多成个礼拜或者差唔多10日先得㗎。原因就係我好大呢个瘾嘅。同埋中间就断咗嘅。咁所以纯粹呢我引证咗呢，原来你令到佢死心唔追住啲糖嗰个开心咧，就可以冇咗呢种咁嘅迹象嘅。咁啊，至到而家啦。 Travis Sam 自己最了解自己身體感覺，問父我是美國戰友，各媒體得到最新絕密消息，中聯解放軍已有封港行動，務請香港朋友小心安全，保護好自己和家人，但全世界正義力量都同香港站在一起。陳 Jeff 一於去生同，你要唔要睇老頭轉咗 account？ 從小全民哮喘可以生同嗎？問父。 哇，哮喘，如果你生同咗之後，包你唔會發作啊，幾乎係。原因咧，哮喘咧都一啲免疫力借助你個身體。嗰、那個好，當你個身體好差嘅時候咧，就會借助你個其實哮喘係敏感病嚟，因為我都有哮喘嘅，我有時會有濕疹添啊，以前。咁我生酮咗之後咧，係完全零發作啊，完全冇曬呢啲嘢。咁我好夠膽同你講咧，生酮啊真係可以令到哮喘唔發作嘅，因為某程度咧，你當你氣管收縮嘅原因咧。就是因为都是有啲发炎嘅迹象啦，就令到你会肿啊，肿咗咪唞唔到气咯。因为我细个咧，因为哮喘系养唔大嘅，几乎系个花朵咧叫导友，谂下几可怜咯，细个嘅时候。咁所以咧，我生酮之后咧，我够胆同你讲咧，连湿疹都得咧，根本哮喘咧就一定得咯。因为湿疹同埋哮喘系同一样嘢嚟噶嘛，其实只不过变奏唔同啫嘛。 民富香港一定系灭中共嘅第一站。 香港一定是滅中共的第一站啊！哦，我都希望啦，呢、這個即係我哋，因為我哋個地理上同埋歷史上咧有呢個先決嘅條件啊，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咁緊張咧，都唔係冇道理嘅。 行控屌，所以咪美國傻怪條安狗啦！我成日話佢好耐之前講九八年金融風暴係大陸傾全國之力救香港，已經證實佢係安狗仔。 嗱，其實咁樣你又唔可以咁樣覺得係安狗仔喎。即係你覺得佢咁樣戇鳩啊，老蕭咪戇鳩十倍，但係呢個九成人都聽緊老蕭噶嘛，係咪？咁我覺得咧，佢只不過代表其中一個板塊嘅主觀願望，而講出佢嘅所謂佢嘅咩啊戰友之聲啫。咁所以咧，我唔覺得佢戇鳩，絕對。只不過佢都係用翻中共嗰啲嚇鬼嗰啲嚇鬼嘅相反，就係、是、安撫緊佢自己有，或者佢嘅背後嘅金主或者背後嘅集團啫。咁所以咧，佢收到嘅風咧，我懷疑真係中共政變嘅一個手段咧，反而係即係放消息都係一個手段嚟噶嘛。即係中共中央同埋中共側邊嗰啲想反政府或者想搞政變嘅人，絕對講得出呢啲嘢嘅。咁所以我唔覺得國民國戇鳩仔咯，絕對。即係只不過啲套路同共產黨一樣啫嘛。夠有人話。请咗二百个南亚仔去斩人啦，元朗原因就系吓啲人唔敢出嚟啫嘛，就系、是、想即系、就是、我觉得所有嘢咧，嗰啲风声咧都系有心人去放出嚟嘅啫。 春点解中共在2010左右开始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大肆破坏，就系、是、因为佢哋认为可以轻易统一台湾，唔使用香港做示范，因此香港人要同台湾联合抗共。生酮系有效嘅治疗方法，但当所有身体问题消失了，应该试试回复正常食物，这是一些医生的建议。 嗰啲医生如果你听佢讲啊，佢咪冇咗生意咯？喂，点解你试咗冇病，你仲要翻转头呢？嗰啲所谓正常对我嚟讲就系正正唔正常嘅食物，点解我够胆话唔生酮嘅食物系唔正常呢？因为人类嘅 DNA 咧喺1000万年前啊，有冇1000万啊？冇，当100万啦。100万年嘅人嘅 DNA 系冇变过嘅，基本上系习惯变咗啫。咁但系发明种谷物俾人食嘅咧，都系得几千年历史。咁我唔知道你点样 judge 啦，即系我认为。你食紧嗰啲饭，粥粉面饭先至系唔正常嘅食物咯。咁所以，我觉得你咁讲都几荒谬嘅。其实都，即系你病消失咗就食翻正常食物。我就系正正食嗰啲正常食物先有病啊嘛。而家咁啊，呢、這个唔知道你有咩解读啦？可唔可以话翻俾我听？ Look 系嘅好处是对有湿疹的人生同最好。长间制拜拜，下次见。Look Life 任何会激胃酸的饮品食品不能空肚食，唯一会伤美个胃的只有过多的胃酸。我医咗几年胃，啱啱先逆转到胃肠发生，松一口气。 喂，其实咧嗱，我又可以同你解释翻我嘅理解啊。所有胃病咧都系嚟自糖噶咋，因为佢 create 咗太多细菌喺嗰度啊。咁所谓胃酸，你任何食酸嘢、刺激嘢都唔够你个胃酸。咁有破壞力嘅，咁你點會食一啲第啲嘢會酸到連你個胃都頂唔順呢？就係、是、因為你潰瘍咗，先至會令到胃有事嘅啫。 咁所以一戒咗糖就乜咩都搞掂啊！其实真系唔系讲笑。 L.S. 有女王叫人煲骨汤饮。 啊，咁啊，小补充啦。头先嗰位朋友话嗰啲胃病嗰啲咧，即系我先决条件就系你戒咗糖同淀粉先。即系如果你继续食饭嗰啲咧，咁你讲嗰啲系绝对啱嘅。咁啊，咁样会正确啲啊。咁女王叫人饮骨汤原因就唔知啊。哦，咁我都想饮，但系唔饮都唔会冇事咯，我觉得。因为佢系做生意噶嘛，佢 suggestion 同我而家有少少唔同啦。 日试下真系会食完放翻个盘。 诶，嗰啲系上去嘅喂。哦，到贺岁拉人，点样拉啊？ 贺岁拉人有湿疹，生酮要加埋啲啲醋类、白醋、红醋、黑醋，饮天然啲菌，如发酵食品 Livic Life， 男人间中唔出下火怕会在前列腺癌。拉前列生酮应该定时破酮，我都生酮两年，最初严格，后来有个中医话唔应该令某些腺体荒废，否则会引起腺体退化，产生复杂生理问题。喂， 嗱，其实咧，我又觉得嗰个系高人嚟嘅。因为中医咧，学中医都系针对啲食饭嘅人、哦，咁嗰啲腺体退化证明你系冇用啊嘛，根本。咁点解要食翻？即系点解会令到身体复杂咧？因为佢都系针对一啲食饭嘅人去医啊嘛。嗱，因为我有个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都系同一个理论有关嘅，即系同一个逻辑有关嘅。因为我嗰阵时发觉最初生酮嘅时候咧，瘦到肌肉都冇晒，咁死啦，唔通肌肉萎缩？咁但系其实，你个身体轻晒嘅时候咧，你冇咁多多余嘅负重嘅时候咧，你根本你唔会有肌肉噶嘛，即系你要啲肌肉都冇用啊！你系透过锻炼练大只咗，咁而家啲大只佬嗰个 formula， 即系嗰个咁嘅所谓审美眼光咧，根本就唔 make sense 嘅。原因就系人根本唔使咁多肌肉都生存到嘅，生存得好灵活嘅，仲要咁。但系人因为贪靓先练肌肉嘅啫。我就系上次瘦到啰柚都冇埋嘅时候，我觉得好难睇，我先至练翻少少重量运动。即系令到，即系令到个身体体内好啲，但系唔系代表健康啲啊。咁所以咧，你头先讲嗰位中医咧，即系你一讲到好复杂，大家都唔去 find out 啫。但系我讲逻辑咧，我绝对 KO 到佢啦。嗰啲所谓咩腺体啊，咩嗰啲咩腺体退化，根本你冇用就退化，呢个系好自然嘅理论嚟嘅啫。 会吸 fiber 食多啲水好过食 fiber， 食太多 fiber 仲安唔到屎。呢关 面 宵夜先食啲菜，食饭就正常，少食多餐。因为以前饮酒饮到胃痛，身体其实冇乜事，系越大越唔中意食重口味嘢。会吸 哦，呢、这个唔食重口味嘢，你个身体嘅呼唤嚟嘅啫。因为系咯，即系我都觉得嗱，正常人咁样咧，点解去到老都退化得咁快咧？即系我希望我用多十年时间嚟证明俾大家睇咧。根本即系呢啲阿妈系女人啊，嗰啲其实唔系阿妈系女人嚟噶，即系例如唔饮酒嘅啱啦，譬如少食多餐又梗系错啦。其实最好一日食一餐嘅，即系其他时候全部都 fasting 都唔食嘅，咁样咧就最配合人本身个 design 啊，即系人即系你信唔信有造物者都好啊，定系进化都好啊，人嗰个 design 咧就系唔适合好似我哋咁样食嘢。点解我哋今时今日有呢个观念呢？就是一啲当权者或者一啲奴隶主，就要控制到你好似机器咁样，每日都做翻同一样嘢，对佢嘅利益就最大嘅。咁所以有文明之后，人先咁样食嘅啫嘛。即系古代未有文明之前，边度有人管你食乜嘅啫？你有需要就食，有需要就杀，就唔会储嘢嘅。咁所以即系呢个系直头系人类学嘅问题添，我觉得系。咁总之，所以我实验咗两年几，我觉得越来越好添，仲咁我梗系唔会翻转头啦。我话知嗰啲腺体退化啫，都唔需要啦，已经。 Did you know？ 我食油 MCT coconut ETC， 但系 pan fried cheese 变咗脆片咁好好面， 容易 整。 Okay, okay. 不过忘记咗啲油出晒嚟鱼。 系啊，最大问题系冇食到油啦，咁所以就缺油啊，令到你可能要唔舒服啊。 与民胆固醇有分好坏， 嗱呢个又系一个谬误嚟嘅。咁你有兴趣咧，我先讲啦。胆固醇其实系一个好荒谬嘅笑话嚟嘅。所谓好坏就系高密度同低密度啫。高密度咧就系可以停留喺一个地方， 就唔會跟住血管周圍走，個低密度咧就跟住血管一齊走。咁你每逢親心臟病啊、爆血管啊，都斷正有啲膽固醇啊嗰啲地方。咁所以咧就屈咗你爆血管，因為膽固醇，但係而家澄清咗啦，但係好似冇人知道咁喎，唔知點解。 黄少友说：修拔正官要有人指导，好易入魔。失上呢期食食烧扒又平又低，食自生酮之后，内脏脂肪减少，所以胃纳反而会系增加。碌排嘅内脏是可以食，最好食肝脏。长 Sherlock 出脑解系咪因为鸡黑颈叛变 ？Ruby 烹食麦皮可以吗？碌排叫 麦皮梗系唔得啦，麦皮系 caps 嚟噶嘛。 碌排叫唔好再讲怕胆固醇过高，我只饮椰子油，没有生酮已经解决了胆固醇过高问题啦。 嗱，其实咧我又唔完全赞成啊，因为咧你照常食翻嗰啲嘢咧，即系食翻饭咧，照食饭落胆固醇唔系落饮椰子油咧系 over 咗，因为你 handle 唔到啊，担心你嘅肠胃，除非你个人本身好细食啦，就有可能 OK 嘅。咁啊，椰油的确系好好嘅。咁你见到有啲有人话椰油系纯毒咧？这个笑话都挺好笑的，它又不是一个医学报告，它又不是世卫宣布，在一个讲座里面呢就说椰子是纯毒，于是乎呢这个新闻呢就全遍全世界人人都听过这个新闻的，反而生酮的新闻就没人讲乜滞的以前。那呢你咪知道为什么一个新闻是怎样传出去的咯，背后没有利益的怎么会可以传得那么快呢？因为椰油都在香港来讲都不是很普遍的，那为什么会即係有啲人好驚椰油流行嘅時候，咁係咪嘥啲錢令到呢個講座能夠令到全世界都人知道椰油係有毒，所以咪影響到佢嗰啲銷路咯？即係呢個純陰謀論嚟嘅啫。但係你都要問點解啊？無端端一個講座點解咁多人都知咧呢單嘢？ 何水奶，我覺得國內越嚟越無自信，乜都勁，乜都禁，只會反效果。Flightney 探長，你真係好運，我生酮之後哮喘冇改善，只係濕疹幾乎唔再出現。 咁奇怪，其实哮喘我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其实哮喘而家有嗰啲 Ventolin 啦，咁就唔会你咁样一个 shot 就已经冇事㗎啦。不过唔信你冇用过啦。咁另外呢就習慣下用个鼻嚟唞气啦，同埋戴口罩啦，即係吸返啲蒸汽落去啦。咁我以前未即係仲係好严重嘅时候呢，我都係咁样能够改善到唔会越来越严重囉。同埋你生酮可能你未去到零卡啦，可能你仲有少少卡咧，所以个哮喘仲有少少存在咯，我唔知啦。咁不过我咧就已都冇，即系唔系生酮之前已经冇发作噶啦。咁可能个人年纪大咗，有啲身体变化都唔定。 市长据说拉咗陈浩天，黄少辉暗伤重水，成日引起我嘅哮喘发作，市长已经戒咗，听老萧同成晒。 李文 见到连登有个论点几得意，话解放军调动反而系如果成立独委会，预防差佬半变罢工。 啊，系啊，头先上面嗰个都系咁讲咧，呢个反而我觉得个机会大啲。嗱，呢个亦都系我四年前嘅预言啦，唔知系如果真系中嘅话，我预言就系咧。红色即中共呢会做一个好人嘅角色，就 bypass 晒你香港啲港英渔业，即係证明俾世界听呢你港人治港係唔得嘅。咁呢而香港人就普遍都受欢迎㗎啦。假如中共成功咁争取到林郑下台同埋独立委员会同埋减低个警权嗰个嚣张嘅，咁就等于应验咗我之前讲个红色嘅好人嘅角色㗎喇喎。如果咁都俾我中咗，我死得啊！真系，我真系越嚟惊。 趁香港不要做灭中共嘅嘢，香港要做脱离中共嘅第一站，下一站西藏或上海等等。中共不容易灭，但是部分中国地区脱离中共系必然方向。行控制人大约200,000年到啦。川普猫猫 Phoenix， 你觉得你生动后个脑会清醒啲？ 系啊，冇错啊。 水内人希望与民讲嘅系真，但其实多头压制，处处都惊乱、惊兵变，多摆亲兵无需 flighting 而先，其实都系演化出嚟。天然环境之中，应该系有用。与民人审美观中意肌肉。因为是象征力量，动物内有本能。我是活生酮前有层刺激，生酮咗已经好翻。与民等于男人中意大波大罗，哈哈。 河、okay、 水内昂 Phoenix， 我识生酮考 DSE 学生，成绩好咗15%到。 系咪噶 ？Life 人体原条脑解 MTV 就吓到个个话入城 ，D 就系条片效果。 哦、OK， 黑警都未出实弹，所以未使军队。何况外围因素，中美仲活港元素加台湾大选，共产党冇理由大动作。Rainbow 人希望探长做 D 生酮。 食物视频上次的牛油芝士非常 好。Oh, okay. 请到吉国文贵先生直播，出大事了。八月四至六日间，中共将对港宣布戒严，只准出不准入。 红 红而家大陆全面禁古装剧同偶像剧，希望 CCTV B 招金。Travis Sam 冇错，条片就系想吓窒你哋。Rainbow 云探长，生酮后头发有冇变化？蠢我嘅医学知识有限，我不讨论生酮了。我估中共不会而家就解放军入香港，等明年一月二十号蔡英文输了就会了。 哦，系啊，冇错啊，都几大有几大理由啊。所以咧，蔡英文系唔输得嘅，真系输咗就扑街啦，真系。你完全都因为国民党咧，大家又唔好觉得佢投共。个背后是为了想同佢友好，其实国民党都是咁扑街嘅。以我所知，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兄弟嚟啫嘛，根本。只不过咧，即系佢相对系文明少少，同埋佢个 situation 唔能够令到好似中共咁独裁啫。如果唔系，都继续独裁噶啦。咁都系少少唔同嘅，就唔可以话一样嘅，但系都系扑街嚟咯。总之，咁仲有生酮之后咧，我唔知系咪我年纪关系咧。我头发幼咗啊，即系冇咁强壮啊，咁啊冇乜特别改善嘅，即系都系慢慢咁样越嚟越疏咯，尤其是个转嗰个位咧都反反地光啦咁样，咁我老豆咧个遗传咧就系、是、我老豆老母都冇乜头发嘅问题嘅，但系唔知点解咧，我相对咧就系、是、个额头比较高啦，但系不其实额头高咧，我睇翻啲小学啊中学嘅相咧，我都系高嘅比较。咁唔係話而家特別高咗嘅，咁冇大規模攞頭髮嘅都，咁但係係梳咗咯。咁我個髮型師咧就同我講，佢因為我頭髮越嚟越幼啊，即係自從我換咗一隻洗頭水之後咧，就好似冇咁渣咯啲頭髮。咁啊都係個髮型師介紹嘅，佢就話 Body Shop 有隻薑味嘅洗頭水，咁我用咗之後都 OK 好嘅。啊咁同埋啊生酮咗之後咧係冇曬頭皮啊，簡直係。有头皮是银屑病的细菌来的，那你 gluten free 也不会有头皮的，这件事解决了很多问题。 早唱中国共产党，习大大惊，应承咗全世界唔会出解放军，大家可以放心。Fly 中意食黄鳝，头发会挺翻。 食黄鳝啊？我试下，点去边度食啊？即系鳝煲嗰啲啊，定系自己买啊？如果我识鬼煮餸咩？喂，咁啊，既然大家都差唔多啦，我关于生酮嗰啲嘢都讲晒俾大家听。咁啊，其实如果做生酮嘅节目咧，就好难做嘅，因为你如果唔讲 product 咧。就冇人听，同埋啲嘢好快讲晒嘅。其实我头先呢都将我两年几嘅经验呢浓缩晒一轮嘴讲晒出嚟㗎啦。咁顶笼你唔明嗰啲可以问㗎啫。咁如果做生酮节目就实在难嘅。除非你有做生意啦，咁你长期有 product 逐样介绍呢，咁又睇得开心，又肯消下费，咁但我又唔系諗住做呢啲生意㗎嘛。有人做緊啦已经，同埋即係我唔可以，譬如好似今次咁样有人点歌咁样点，咁我照讲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另外就係话拍多啲生同嘢食嘅片，我諗我迟啲都会可能会试下啦，因为我多咗时间喺 office 呢就成日都自己整嘢食。因为监制迟啲有啲忙呢，咁我多数自己整嘢食嘅时候，我可能又会拍返啲类似上次 cream cheese 加呢个紫菜啦咁样，咁非常好食嘅，我到而家都认为系。 宇文有台湾 friend 话柯文哲被中共收编咗，准备同蔡英文 滥 炒。Fly 中意洗头水，试试一只叫做 Organic Care 呢一支，影得少好多头发， 治 治头发问题。食 Collagen with Coconut Oil， 食两个月嘅新头发生长。Spanix， 你和我差不多年龄，但我都白，七婆用民主思想反攻大陆。Fly 中意黄鳝自己整好饭出去食。 哦 ，OK， 出去食啊，即系嗰啲。连埋啲韭黄嗰啲黄鳝煲系嘛？我记得我食过以前都。 黄鳝田鼠宝头发黑又亮，像 Sherlock 我信 Reuters 路透驻广解放军司令曾悟美国国防部表明不介入香港事务。 哦，系啦，咁可能郭文贵一厢情愿咧呢、這个，或者佢真系可以点到某啲解放军落到嚟都唔定嘅，即系我唔排除佢讲啲嘢系真嘅。所谓真就系有冇能力啫， 即係佢只不過係有個諗法，或者佢識啲人想咁樣做，但係做唔做到咧，另一回事咯。我相信係，但係都冇辦法㗎啦。解放軍嚟咪睇下嘢咯，即係對生活有幾大影響咧？使唔使即刻死咧？咁唔使死，大家留翻條命睇佢點撲街咯。我認為。 Flight to 不過上海炒鮮會好多糖同澱粉。 啊，係喎，咁所以要自己整咯。喂，咁我繼續讲我嘅进程啦，即系生同你问我会答下嘅。喂，咁今日我有睇朱海迪嗰、那个，哇，声都失啦，开始太夜。朱海迪嗰、那个记招咧，就系、是、主要咧系讲嗰啲共产党同埋啲新界佬咧，即系都系同一伙噶啦，就不停咁发放假消息。咁所以咧，即系佢哋都有一个好重要嘅经验，同埋一个好重要嘅启发嘅对我哋。因为有时咧，你觉得啲五毛咧喺度玩交咩，讲啲嘢系人都唔信嘅。咁第一，我哋个个都知咧，根本就唔系讲俾我哋听嘅。咁但系唔讲俾你听，大家会唔会推演到佢讲俾边个听而有啲咩效果咧？咁但我都谂唔到其实。咁今日朱凯迪同埋佢团队咧就好清楚咁样讲出一啲咧，由一啲方言、一啲传闻，就令到佢哋有呢个切身嘅生命嘅威胁，亦都系阻碍咗佢哋服务社会。的一些安全的即差人都不保护到的时候怎样服务社会呢，这样大家都必须要留意的。所以呢第时有五毛那些呢，即我其实我上几次都开始呢，他们讲埋仇恨的语言，一开波又说杀光你香港人，这些呢我尽量都不会留在我的 chat room 的，即见一镬就 cut 一镬的。咁同埋咧，就唔好答佢爹嘅，一答佢爹，佢觉得咁样有用。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经过朱海迪今日嘅 press con 咧，大家都认为一系即系见一条生一条，同埋唔好答爹。甚至乎有啲 live 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搞 live 嘅，即系可能我搞唔到啊。一啲咁多人睇嘅 live 咧，例如电视台搞嗰啲几招嘅 live 咧，就用英文就同埋删佢或者投诉，即系总之咧令到佢。尽量啊，唔好俾佢咁样萌芽咯，即系令到更加多人睇到咯。因为有啲唔成熟嘅人，或者有啲盲毛黑柒嗰啲阿婆啊，睇 Android 嗰啲师奶，佢都照睇噶嘛。咁你尽量令到呢啲小讨论咧，就令到佢嗰个谣言咧唔会传播得咁快嘅。咁当然，咁我哋而家要做啲功夫啦。假如你屋企人嗌你，帮佢整嗰个电手电啊，即系个电话同埋电脑嗰啲嘢。咁咪顺便帮佢删除嗰啲 group 啊，即系令到少啲机会接触啦，都系要咁样做噶啦。即系为咗剥削佢少少嘅自由，令到个社会更加多自由，我觉得系值得嘅。 Fly to 田成吴子宝头发重新正，再场支持你啊，探长早唞。港人在外工作失喺沙田警署开工中。 Okay. Live 日本有电视节目讲咗光头主因系血液入面有金属，累积响毛囊引致坏死。以前装金属假牙的人士最明显， 从 小沙室有保证。 哇！就田鼠有沙室，去边度揾呢啲嘢？去边度有食田鼠啫？翻强国嗰咗呢啲沙室啊，系咩？更加唔知啊！沙室系咪？是不是类似啲钓鱼用嗰啲蚯蚓嗰啲咁嘅嘢啊？真系复杂啊！ 从小迟迟唔够钱使，就超劲头皮，要铲光头。 唔够钱使会多头皮咧，就系、是、原因你个精神会令到你个分泌失调啊，好多头油咧就会好多头皮噶啦，因为你头皮都系一啲银屑病嘅细菌咧。就走去你有头油嘅时候佢又活跃㗎嘛，咁咪多头皮囉。 The other sounds horrible for 跳蚤。 哇，真係跳蚤啊，真係咁恐怖。喂，唔好讲啦，呢啲香港食唔到，你讲嚟做乜啫，食完识飞都冇用啦，唔通我真係捉两蚤拍落个口咩。咁啊，喂，咁另外呢就係讲緊我相信而家好多人咧都揾咗，因为而家其实香港咧好多 footage 咧，关于社运，即系关于冲击啊、差人嘅暴力啊。咁我觉得所有嘅 footage 咧，有冇一个机制咧，可以有啲朋友试下，可唔可以 group 埋晒呢所有嘅 footage， 系将 copyright free 咗出嚟？ 就算俾人用，即係甚至乎有人統籌係將一啲社運嘅 footage， 例如最主要係警報嘅 footage 咧，就 group 埋咗喺同一個地方嗰度 backup 咗，就要嚟嬲一啲外媒去拍 documentary 又好，可以供應俾佢用咧咁樣。即係我突然間諗到呢樣嘢可以幫到香港呢啲咁嘅警察使用嘅濫用嘅暴力咧，就可唔可以上到一啲類似國際法庭啊，或者告狀告去海牙法庭？因為海牙咧就有啲 rule 咧，就係話國家同國家之間先至可以用呢啲用海牙法庭去審嘅啫。咁會唔會既然中國覺得香港都係中國嘅時候，會唔會有美國一啲華人或者香港人去告翻中國，或者香港使用一啲不人道嘅暴力咧？咁樣即係我覺得應該向呢啲方向嗰度諗咯。因為就算西班牙嗰陣時又話江澤民係成為一個通緝犯，你拉唔到佢冇意思嘅。咁但係問題喺國際上咧，都起碼令到多啲人留意到香港發生咗咩事，而因此知道香港人同大陸人根本就係兩種唔同嘅物種。即係起碼我哋香港人要做呢啲嘢咯。咁有冇人幫到手咧？呢啲請問？ 快进入甜鼠油代用品，好多人邓天竺鼠一样有效果，原嚟有你都唔会食啦，唔好话有冇。James Sherlock， 我老豆个 YouTube account 我搞咗成个礼拜，想帮佢睇少啲大陆嘢，今日都仲有几条五毛 channel 弹出嚟同两五毛讲两句，我一百毛产阶级万，佢哋就唔理我啦。D T G 好似有 C 仲沙田拉咗七个人，律师等咗过几钟，谭文豪到场先俾律师入去见人。 吓、啊，即系而家无法无天噶啦，所以咧。共产党解放军可能呢就做了一个成功争取到警局解散咁样，暂时军管咁样。咁大家又收唔收货呢？定係宁愿啲黑警喺度继续滥暴，继续无法无天呢？唔知呀，大家点样揀呢？如果有俾你揀。 DTG 好似有。 喔、哦、,ok。 从沙田拉咗七个人，律师等咗过几钟。 TG 有咩呀？有天竺鼠呀、啊。我知道好似有咩先得噶嘛，我就想问翻佢。 Nike 空黑警察仓拉咗犯主律师，现在从未找到客户主沙田警局话冇呢班犯。 OK， 多谢报料。咁啊，仲有一啲题外话啦，即系好似唔关事，但系咧，又其实好关事嘅。咁咧，我发觉最近咧，我睇 Pornhub 咧，又发现咗一种新嘅品种咧，就系、是、一啲将啲格仔咧用 AI 嗰个方法咧就破格啊。即是话佢估返格仔后面嗰啲系乜，即系当你个 database 同埋你个 IT 个嗰、那个个 data， 即系嗰、那个个案好多唔同嘅对比之后呢，佢完全知道呢个格仔背后有啲乜嘅。咁其实大家睇咸片呢，格仔背后有啲乜大家都知系乜嘅其实。咁大家都知系乜嘅时候，咁你个 database 自然好大㗎啦。咁搵咗三仔同埋四仔嘅对比之后呢，咁好成功好容易呢就将三仔嗰啲格仔呢就变咗做冇格仔咁啊。即係以前肉之火眼镜呢嗰啲年代已经过去啦。而家真係透过 AI 呢就能够令到有格变冇格。咁其实我唔係想讲咸嘢嘅。咁但係呢因为发觉呢啲咸片呢可以有格变冇格之后呢，咁第时保护证人啊或者保护意识啊，大家拍到啲片啊，我相信由今日开始呢大家唔好再用格仔嚟遮佢哋，索性用黑巴遮住所有嘅人样。我觉得即係希望大家提下大家啦，即係格仔已经俾大陆掌握到点样可以破到格仔㗎。你估佢哋真係俾你睇咸片咩？因为佢哋已经有一个好绝对嘅实用价值呢，就係、是、将一啲保护证人，因为大量西藏人大量外国人入去中共影咗一啲民运人士或者一啲地下嘅民运人士都系打格仔。我諗佢主要最紧张都系破格呢就要嚟做呢样嘢嘅啫。咁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出片呢或者提下你有电视台做嘅朋友啊，或者将你嘅 message 散开去呢，其实中国已经可以将一啲格仔片变成冇格仔，仲系几还原度都几高啊，起码都有七八成啊。咁所以好危险嘅，对于一啲打格仔嘅人样之后。咁另外呢老人院开始中票讲咗啦。咁另外就 亦都我預言咗香港好快就有民族毆鬥啦，即係大陸仔咧肆無忌憚咁樣打香港人啦，會唔會喺咩地方發生咧？我喺大球場啦，同埋我一啲遊行嘅公眾場所，即係落單就揼，又或者遊行嘅時候搞事咁樣，我諗佢哋都會好快會 group 到一啲咁嘅人噶啦。大國旗出街講咗啦，啊 hockey 啦，講翻 hockey 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咧，我問翻一啲打咗十幾年 hockey 嘅朋友咧，佢話咧，即係因為我今日點解會問佢咧？原因就係我喺網上面見到有人講，hockey 嘅打鬥咧係有一分鐘係任人打嘅。咁我研究一下或者去訪問一下，究竟係咪真係有回咁嘅事咧？咁嗰位資深嘅 hockey 嘅朋友就話俾我聽咧，佢話你。見到嗰啲 hockey 打交咧，即係打一分鐘咧，呢個一個現象嚟嘅。因為美國咧 hockey 呢種節目咧個收視率咧就好高嘅原因之一咧，就係、是、話都有人打交嘅。即係摔角點解咁多人睇咧？原因就係啲人中意刺激啊嘛。咁於是乎咧，佢哋嗰一分鐘咧就做戲咁做。每次咧有啲咩大嘅爭議或者輸波咧，就會打一分鐘交。但係咧佢哋咧好，你留意一下咧，佢哋打交劈低曬啲武器，齋揾手失撞啊！或者擁來擁去咁樣，就係、是、為咗嗰個畫面咧就吸睛，就令到咧個廣告商咧就好滿意咁樣嘅啫。咁係做戲嘅。咁咧佢仲話咧補充話咧，國際賽上面絕對唔會打交嘅，因為這個呢個咧會俾人取消嗰個資格嘅。咁咧所以有啲人話打交係平常嘅咧，就要更正翻，就係、是、唔准打交嘅，認真嘅國際賽嗰度。咁香港同大陸算唔算國際賽咧？咁啊梗係算啦。因为佢唔系电视节目嚟噶嘛，唔系以为赚钱嘅节目嚟噶嘛，咁所以个结论都系讲野蛮嘅人俾佢玩一啲唔野蛮嘅运动咧，佢就会当误解咗自己咧系可以咁样做咯。其实系 你问你有个叫林洪达 Jackie 领住香港嘅马拉人都成日叫人告到去海牙 ，Carlos Y 同阿强国都冇田鼠噶，果广州果啲系老鼠嚟噶。 Oh, okay. 有次我夜晚行过芳村，睇住个哥仔用长鱼捉老鼠放落腰部锯度，易死咗果啲老鼠就即场掉咗去。 Wow. 只要生老鼠，民富仲义探长你个节目呼吁香港市民在8月4号和8月6号不要上街硬碰硬，香港人的努力和素质世人都有目共睹。弟弟有人分类各样 video etc， 仲我。我上次因为反送中解释俾个土耳其人知台湾系另一个国家，不是中国，讲咗好耐。贺岁礼俾人打米粉和李飞两件事嚟，要识得正当防卫。 喂嗱，其实我复翻呢位民妇啦，可能你新嚟啦。其实呼吁市民咧，我系做唔到呢、這个，即系我冇呢个能力去呼吁到市民嘅。live 都系得个300多人听。要呼吁市民都是10000多人听嗰啲啦，系咪？咁同埋咧，你呼吁市民唔好上街硬碰硬咧，你呼吁咗佢都会硬碰硬喎。因为我以我嘅分析咧，人嘅性格咧系取舍咗呢样嘢，即系佢嘅取舍系因为佢嘅性格表露到出嚟嘅。咁你越叫佢唔好做咧，就越会做嘅。咁同埋我亦都尊重嗰啲人嘅自由意志嘅，咁至於你話喺硬碰硬之後，令到嗰啲當權者會搏你啊、搏濕你啊、犧牲啊咁呢啲，咁佢哋全部都知道佢嘅效果、嘅後果同埋佢嘅要付出啲咩代價先至咁樣做嘅，咁所以第三就係、是、世人目睹香港嘅質素，咁嗰啲人偏偏就係冇呢啲質素，咁而佢又係我哋嘅持份者，咁我點解唔可以令到自己做翻自己嘢啫？咁嗱，至於你話累死我哋啊，因為咧佢啊中共會因為咁樣咧就打柒佢啊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我更加唔贊成嘅原因就係我哋睇呢啲事情，我哋唔應該企喺當權者嗰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因為如果我哋要企喺佢嘅角度嗰度睇，其實我哋唔應該出嚟抗爭添。咁所以我對你嘅忠告咧，即係對你嘅留言當然多謝，咁但係我諗你呢啲咁嘅叫人。呼吁啲人唔好咁做，唔好咁做咧。老实讲，我冇咁嘅资格。我相信你要去有资格嗰啲人嗰度讲一句，好过喺呢度讲10句啦。当然，阿 Didi， 你话咩？有人分类各样 video 哦 ，OK， 即系你话嗰啲抗争 video 啊嘛，意思系叫乜嘢啊 ？Nana， 你佢唔知道想点噶，真系唔明佢讲乜噶。因为佢自己聋咧，聋咗听唔到自己讲乜咧，佢又劈尽喉咙咁样嗌咧，真系好戥佢喉咙都痛埋。俾人打咪谂住和你飞啊！因为咧最惊咧，我谂好多香港人咧都系你俾人打咧。如果断正咧就系拉打你嗰、那个，但系如果你自卫咧，你就变成系殴斗噶啦，即系变咗你都执一身蚁嘅。咁所以好多人都考虑呢样嘢咯。就算俾你打赢咗，可能你嘅刑责仲大过佢嘅。如果冇人断正，又影得晒成个过程嘅话，咁所以呢样嘢我谂唔系话你咁简单咯。即系大家都有大家自己嘅取舍咯，真系。 宇文美国兵曲要取缔啊，系只抽唔系群抽，要双方同意，抽完仲要双方出场五分钟。你可以 jump hello link live 旧年睇过 Canon HK simulation 用人面辨识早点铺顾客行为分析，根本同大陆用的系差不多，分分钟有份开发 root 头几份先，拜拜探长。 好啦，再见。 我而家元朗地盘开工，都唔着黑衫，好无奈，总听到元朗人的很多大话，心里好笑，笑他们无知。我睇见我 not good night。 系啦。Nana 未啊 ，Nana 喺度瞓啊，喺度坐下咋。喂，咁我最尾讲一样嘢咧，就系、是、都系冇乜关嘅，同我哋今日讲嘅主要话题。咁其实我就想个即系多啲唔同话题啦，但系好难掌握到嘅，因为咧大家都好想讲嗰个话题，但系我又冇资格可以即系好似专家咁样讲今时今日香港嘅社运啊。原因就是呢啲事情不断咁发生，我相信你哋用清楚过我，因为你可以同时睇几个画面，你掌握啲嘢多过我多啲添，咁多谢你嘅报料。咁所以呢我亦都唔可以一路咁讲，即係我唔係教緊书，或者即係我唔会即係太多估计点分析点样嘅，即係冇乜嘅老实讲。 扶持你嘅往事到如今，只能够支持，不能够劝退。 冇错。 I think I see in it in T G. Someone is organizing a library to keep all the evidences. 系啊。 E T C. 系啊，冇错，呢样真系好必要啊！我觉得，即系唔靠外国势力，我哋死梗添啊！简直系。 Live a life 元朗啲平民咪似以前帝制啲老百姓。 哎呀，哇！好累啊，你嘅脚。喂，咁咧嗱，其实上次我去屯门咧，因为嗰集好仓促就收咗，完咗。咁咧或者我讲咗第啲嘢啦。咁我对元朗嘅老百姓咧都有啲睇法嘅，因为我发觉咧元朗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啦，而家有原居民啦，有大陆新娘，而家变咗师奶啦。咁我发觉好多喺度做紧嘢嗰啲咧，都系讲淡仔话嗰啲阿婶咧，嗰啲系零舍鹌鹑嘅，因为嗰啲咧都系惯咗喺共产党生活底下咧就。做鹌鹑啦，同埋呢往往企喺个奴隶主嗰个角度嗰个諗嘢啦，例如佢关门呢就大条道理啦，又唔諗下你要个个月要增加白人交租，而俾人咁样搞到你开唔到工呢，佢反而呢就迁怒于嗰啲出嚟佢所讲嘅搞事嗰啲人啦。咁所以我其实都几憎元朗嗰啲商户嘅，老实讲。咁呢佢今时今日有呢个咁嘅爆发，一个冲突咧，原因就系、是，假若你全个元朗都系呢啲人嘅时候咧，咁即系嗱，我又衰啲、难听啲或者贱格啲讲一句，愿打愿挨，即系我唔赞成咁样讲嘅。但系当元朗成个元朗都系嗰啲大妈，都同埋都系嗰啲恶霸嘅一个城市嘅时候，咁我哋可以选择唔入去，唔帮衬佢。咁而嗰啲住喺度嗰啲呢又选择听话，选择鹌鹑，选择怕事嘅，本来冇事嘅。咁但係好衰唔衰，起咗咁多新楼，咁多外来人入去住。喂，唔通啲外来人都要跟你哋一齐咁样归宿，跟你哋一齐怕咗个强权就冇公理。最大嘅冲突就喺度，因为好多已经外来嘅人越来越多嘅时候，佢仲係行嗰一套呢，应该调返转係由你啲外来人入去改变返佢先啱㗎嘛。即係我觉得你唔係内弱到即係佢要你点就点。嗱，我觉得你唔敢着黑色衫呢。嗱，我系你呢，我未必唔够胆着嘅，老实讲。即係你做地盘嘅好冇有力，又揸住啲架撑。唔通你真係着黑色衫开工都驚俾人打？唔系啩。 咁嗱，我唔能夠代表你啦，當然，即係我話如果俾我，我就會照著咯。咁即係地盤佬某程度都幾有霸氣噶嘛，係咪先？咁總之咧，我對元朗個印象真係好差咯，老實講，即係唔係一竹都嘅，唔係一竹高打一船人啦。因為我見到遊行嘅隊伍裏面咧，嗰啲二樓鋪咧，好多人都喺度聲援嗰啲遊行嘅行列。咁但係我講緊就係講淡仔話嗰啲。即系我睇唔起嗰班咯，真系。 Nike 向张建中而运癌主玛丽医院定期接 受治疗 中，请多啲抱抱猫猫，佢好可爱。 系噶。 文副仲义探长做节目风格，无关人数，仍然会支持九七廿四，又喜欢女老板。 系 ，thank you。 配如果香港人唔怕事，行出嚟抗争，香港就会搞成咁。Carrie's Y 熊猫话：探长惨叫爆米，耳膜都俾你震穿。 佢唔系惨叫，你唔好以为惨叫，因为。佢聋咗咧，佢叫得特别狠嘅，因为惊你听唔到啊。即系如果叫我唔理佢，以为我听唔到，不停咁叫到喉咙都插埋咁解啫。 Live Life 元朗平民一向活在乡黑恐惧下，专门插斗，成日因我哋架步在村入面。 系，哦，明白。 服从呢个肥仔唔着黑衫会飞钉，冇得拣。 OK。喂，咁另外咧就係、嗱，我都好夜啦，講咗成差唔多三個鐘啦。咁我講埋最後一樣我想講嘅嘢啦，即係我頭先聽廣東廣西咧，就講汪精衛啊，咁大家可以聽下佢個孫女就講翻佢阿爺同埋佢老豆嘅第一身嘅歷史，咁我覺得好值得聽嘅，因為咧即係。汪精衛唔知點解同漢奸咧就勾結咗嘅，即係汪精衛等於漢奸嘅大陸。同埋我點解話國民黨都用咁撲街咧？原因就係嗰陣時啊，汪精衛個老婆咧，即係無端端要坐監嘅，個罪名咧就係汪精衛老婆都係罪名嚟嘅。咁你諗下中國人幾咁唔講法治先得㗎？即係如果香港佢絕對唔使坐監啦。東條英機佢老婆啦嘛，香港都唔使坐監啦，係咪？如果喺英國喺香港受審嘅話，咁所以同埋嗰啲主持都幾妙噶。有個主持叫岑日飛咧，咁人哋第一身講緊佢阿爺嘅嘢咧，咁人哋淨係一個議題咧講啊，究竟係點樣死嘅咧？咁人哋越被講嘅時候，佢就話啊四種講法咁樣。屌你四種講法就唔使叫人哋上嚟講啦，即係咪好荒謬戇鳩啊？嘥時間咧，你話？即係我覺得有啲人咧，因為睇多幾本書咧，不停咁樣曬冷咧，即係我唔明點解睇咁多書唔係好有涵養同埋好有內涵嘅咩？即係唔係好有自信嘅咩？但係佢不停咁樣要曬冷咧，不停咁講即係佢自己睇咗啲乜嘢，就唔俾機會嗰個即係一個咁難得直系嘅家屬講緊佢嘅角度，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咯。咁可能我都有呢啲咁嘅問題嘅，因為有好多人成日都。喺个YouTube 嗰个 channel 嗰度留言话我咧成日抢麦，咁佢即系其实我讲下我动机先啦，因为我揾亲嗰啲嘉宾上嚟咧，佢哋都未必一定系平时开惯麦，因为我多数都我中意揾素人嘅，因为素人咧对任何一个人嚟讲咧，佢嘅经历系新鲜过揾一啲专业嘅人嘅，咁所以咧有啲素人咧有时俾我问到哑咗答唔到咧，我冇理由由得佢。dead air 或者出洋相噶嘛，咁所以咧，某程度我 sense 到佢一唔系好答到咧，我就即刻抢麦，我系咁嘅动机嘅啫。咁所以你话嗰个岑日飞系咪咁咧？我绝对唔系咯。你问人哋阿爷点样死，咁佢老豆有口述历史，同埋佢陪佢老豆一齐喺医院，就佢老豆系睇住阿汪精卫点样死嘅，咁冇理由唔清楚啩咁样。咁我觉得几好笑嘅，但系值得听下嘅，我觉得。即係對於乜嘢定義為之漢奸，我都覺得大家因為而家成日都見到呢個字嘅，喺網上面喺討論區嗰度。 原理佢唔係話隻貓係話你頭先慘叫， 哦、是 背後我日日都有黑色衣，會跑不怕 ，Fly to 你雙拳難敵四手，警察都唔正直嘅時候，人浮於事， 我都明白， 好難怪佢。 DJ 汪精衛靚仔 ，Fly to 你汪精衛文采好，其實係好人。Ruby 斷廣東廣西，我淨係中意聽馬地 嘅嘢。系啦，同埋咧，佢即系中国人咧，最恐怖嘅地方咧，就系学识西方嘅技术，但系唔学识西方嘅精神啊！即系我睇过一本书咧，叫做《赴美嘅少年》， 有十几个小孩去了美国学嘢嘅清朝嘅时候，咁佢全部都聪明嘅，全部都学有所成咁翻翻清国嘅。咁但系咧，佢哋首先提议放佢去美国学嘢嘅条件咧，就系佢始终学技术，即系嗰啲free can by， 但系就唔准学佢哋嘅文学嘅。咁啊，好得意啦，唔像中国人真系细胆到咁样嘅。咁咧，于是乎咧就佢有好多中国人去学医啦。学咗第啲嘢啦，咁原来汪精卫咧系俾一个刺客咧射咗几枪嘅，咁咧竟然咧因为佢孭住一个汉奸嘅一个称号咧，就去到医院咧，嗰、那个医生竟然咧同佢撩粒子弹出嚟，唔落麻醉剂嘅，即系唔知点解中国人可以贱格到咁样嘅，即系为咗佢嘅情绪，为咗佢嘅所信嘅嘢。喂，你医生低温就系要咩人都医噶啦。醫翻生佢再審訊點樣都好，但竟然咧殘忍到咧唔落麻醉劑，仲要揾手嚟叫粒子彈出嚟，叫到 click 啦，即係呢個係嗰個女士嘅老豆嘅親口講嘅嘅複述嚟嘅。 李卓佩睇咁多书都系为咗抛书包。 系、哦， 陈地主最搞笑，撑一国一制尊重自由行果啲商铺。如果香港变咗一国一制，从有自由行嘅，会对香港商品有信心嘅。嘲笑佢四哥爷， 佢四哥爷唔知讲乜。喂，咁啊，时间差唔多啦，足足做咗三个钟噶啦。喂，咁啊，多谢大家入嚟啦。咁啊，三位朋友，Super Chat 咗有 Eva 啦。Timono 同埋 Patricia 嘅，咁啊，另外要介绍一下个版面嘅左上角啦。咁我左上角咧有两个 QR code， 左最左嗰个咧就系一个PayMe 啊，即系 HSBC 专用嘅 PayMe 嘅 app， 可以咧透过呢个 barcode 咧就呢个 QR code 咧就可以sponsor 到九七廿四啦。即系如果你觉得九七廿四都几有意义生存落去嘅。又或者想 sponsor 一啲电费啊、酒水啊、请嘉宾食嘢啊、甚至乎嗰啲时间啊咁样，咁啊即系随意嘅。咁呢个就系我冇规定嘅，我就唔会因为冇 sponsor 我唔开咪嘅。咁所以咧就系咯，你自发啦。咁另外右边呢个咧就系、是、叫 FPS 嘅 QR code 咧，即系有 HSBC 同埋有个 FPS 嘅呢个 logo 咧，就系、是、任何其他包括 Jacko 嘅银行都可以透过呢个 QR code 咧。能够 pay 到 sponsor 嘅，咁另外最左下角咧就有个 facebook.com detective tam 呢个 account 咧就嘅 facebook account 嚟，个 page 嘅 account 嚟嘅，咁你可以 like 咗个 page 啦，咁我更加多资讯咧可以知道我几时开咪啊，开完咪之后有啲咩想表达啊，未必一定 live 到噶嘛，大家都系咪？咁另外咧嗰两个 QR code 隔篱咧有 HSBC 嘅。account number， 大家可以咧，如果你觉得嗰啲技术手机嘅好麻烦嘅，又惊唔安全嘅，你可以行过 HSBC 过数俾我又得。咁啊 ，PayPal 咧就主要咧就俾啲海外嘅朋友，如果想鼓励同埋 sponsor 九七廿四咧，你可以透过 PayPal 呢个 account 咧就可以过到数俾我噶啦。咁啊 ，Detective 咧纯粹啦一个相簿嚟嘅，咁我平时写运嘅时候影相啊。好清闲或者太平嘅时候，我中意影下相，咁我将啲相 post 喺嗰度嘅，咁希望大家俾啲意见，欣赏下我啲作品咁样，咁纯粹有兴趣嚟嘅啫，咁其他嘢都冇乜噶啦，咁今日就多谢啦，都有三百几人，都算少咗噶啦，咁因为呢个月咧，即系实在发生太多事啊，咁我所以有时少人嘅好处就系因为比较太平啦，多人咧。是一个不开心的时候才会多人的，那我也不希望自己成日高企五六百这样，没什么意思的，即是不开心的，简直是。还有人留言、哦。Google Play 呢， Google Play 我是不可以，即是我申请不到，我不知道怎样申请，因为我们全家人呢都冇 Android 嘅 device， 所以我唔能夠申請到 Google 嘅 account， 我有，但 Google Pay 咧，我到到而家未研究到。咁啊，隨緣啦，如果冇就算啦。咁如果你係唯一一個可以過到數嘅，咁我都冇辦法啦，因為我亦都開通唔到呢個 account。 Fly to me， 請加入 Google Pay， 我馬上500 live live go tonight。 OK， 好啦，再見啦，咁多位早啲瞓啦，可愛嘅朋友繼續開工啦，咁。下次有機會見，拜拜。